協議變成永久性質。特朗普說希望土耳其和庫爾德族之間的戰爭可以結束。俄羅斯就警告在敘利亞的庫族部隊假如不按時後撤，將會面臨同土耳其進一步的武裝衝突。俄羅斯國防部最新證實，俄軍已經抵達敘利亞北部城市科巴尼。俄羅斯較早前同土耳其達成共識，俄軍同敘利亞部隊將會進入敘利亞同土耳其部分邊境地區，協助庫族部隊後撤至距離邊境30公里以外的地區。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0%。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一兩陣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38公里，能见度是2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833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0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5，加元1.307，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86美元，卖出149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婆，由你有了 BB 开始，医生就鼓励我们用全人奶喂 BB 到他大约6个月大。 喂人奶对我和 BB 的健康有很多好处， BB 还会聪明一点。 而且喂人奶多一日，你和 BB 就多一分亲密。你想喂人奶几耐，我们成家人都支持的。 多谢你和家人对我的支持。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候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 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即是中级度的水平。我希望见到绿色，不过现在只见到黄色。我成日觉得这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有几只颜色，由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当然最差是黑色。黄色都给我感觉上好像有些有啲飛沙風中轉嘅感覺，即係都話俾我哋知道啊，都係麻麻地，能見到好似爭少少係嘛？咁啊，當然我哋最希望就成日都係好嘅天氣、好嘅空氣咯，係咪？咁啊都係期望嚟嘅，咁啊有期望，咁啊希望大家都會繼續努力向住我哋嘅環境好嘅環境咧，就係做多一步啦嚇。直播室入邊啊，繼續咧都有白遠陪住你哋噶，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今个星期都找了很多有关于朋友方面的心声，去跟大家在晨光每日一格那里一起分享一下。朋友呢就是喜欢你的，也都是了解你的人。最好的朋友不需要用耳仔，而是用心灵去听一下，听一下，不是听下你的心跳，是听下你的心声。最好的朋友也都不需要用语言，是用行动去分享你的开心、你的不开心。朋友就是好好地喜欢你、了解你的人，在你身边如果有的话，好好地珍惜他吧。 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Beyond 喜欢你。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冇错，呢个时间咧又系 NBA 开季嘅时候啦。NBA 咁啊，即系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啦，系公认为咧就全球水准最高啊，亦都系受欢迎嘅篮球联赛。有29支嘅参赛队伍参与角逐，各场嘅赛事当然啦，竞争得相当之激烈噶，亦都咧深受好多好多嘅篮球迷喜爱。喺1992年啊，巴塞罗那奥运会嘅时间啦，美国篮球协会派出历年嚟最强嘅梦幻组合出战，一群顶级嘅球星啊，以压倒性嘅篮球技术咧就夺得奥运金牌。NBA 旋风啊，当其时风魔全世界，并且将顶级篮球运动热潮推向可以话系高峰添。90年代嘅时候啊，喺梦幻队啊，即系高温热潮底下，加上当其时咧就由米高佐敦带领嘅芝加哥公牛处于顶峰啊。NBA 唔单止咧就喺美国国内啊，即系威胁到美式足球同埋棒球嘅地位，喺世界各地都掀起一股咧就系好厉害嘅 NBA 狂热。NBA 呢个名字啊，已经成为咗篮球最高嘅象征，而 NBA 亦都变得咧就更加商业化啦。95年嘅时间咧就加入两支加拿大球队，以及咧就系啊喺正式赛事以外举行大规模嘅一啲嘅唔同嘅活动啊，正正啊就系 NBA 嘅商业化步伐嘅声音。而家嘅 NBA 联赛已经成为咗咧就系各国最受欢迎嘅篮球联赛啦，特别咧就系东亚地区啊，相信咧就喺譬如系唔同年代嘅奥运啦，又会派出唔同嘅梦幻队。虽然都有指梦幻队咧嗰个嘅实力亦都每况愈下，甚至乎咧就梦幻队都开始唔梦幻，梦幻队都会输波。不过即系睇翻以前咧好多嘅历史嘅时候，梦幻队啊真系好梦幻嘅，因为成日都系赢波，基本上系不败军团嚟嘅。NBA 分为咧就系东西两岸啦，咁啊有四个赛区，中央、大西洋区、太平洋区、中西区，佢哋就会角逐噶。常规组通常咧都系喺10月下旬或者就系11月上旬开锣嘅，为期大概6个月啦。除咗圣诞节同埋明星赛休息之外啊，每日咧都会有好多唔精彩嘅 NBA 比赛咧去到进行噶噃，去到咧就系翌年嘅4月下旬。打完季后赛有常规赛，有季后赛，打完之后咧，最后咧就睇下东西岸冠军揾咗之后咧，再打多场，睇下边一个咧就全美国最高嘅，全美国最强嘅呢一种嘅叫做联赛嘅方式咧，譬如喺足球甚至乎咧就系日本嘅棒球咧，都系用类似嘅方式咧去到计分嘅。咁啊，同一般譬如系欧洲啦，以及咧就系美洲啊，或者世界杯呢啲计分嘅方式咧，系截然不一样嘅。不过都是非常之热血的运动，你又喜不喜欢呢？他是 Queen。 I was born to love you with every single beat of my heart. Yes, I was born to take care of you every single day.Bye. 是 Queen 啊。Hey, yeah. I was born to love you 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 继续收听的是晨光第一线。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位的爸爸储钱储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终于可以买到一架很漂亮的车。现在的人经常都说有架漂亮车，有架心头好 dream car， 是什么？哇，第二个老婆这么说是吧？他非常之喜爱这架的车，每一天呢都会洗车打蜡。跟我啱相反，我的车白色，现在变成斑马。他五岁的仔仔见到父亲咁中意呢架车，他就好兴奋咁样一齐去到洗呢架车。爸爸觉得自己有呢一个嘅儿子非常满意，觉得呢个仔啊好体谅爸爸嘅心。有一日，爸爸都好攰啦，虽然架车因为淋咗雨变得污糟咗啲，但系佢实在太攰太攰，佢心谂第二日先至洗车啦，好攰啊！仔仔见到爸爸咁攰，佢咧就话到：爸爸，爸爸，不如我帮你洗车啊！父亲见到佢咁细个就咁懂事，心入边更加得意，佢就话到啦：好啦，平时你都系帮我洗车，今日你自己去啦。仔仔要洗车，但系搵唔到块布，佢走咗入去厨房入边。周围揾，周围揾，周围揾，啊，见到啦！佢见到有块布，佢心谂：咦，呢块布平时妈妈炒完菜之后洗镬嘅时候，都会用呢一个嘅刷咧，好大力咁样去到刷呢个镬噶。呢个咧一定系可以洗得好干净噶啦。虽然冇布唔紧要啦，用呢个钢刷一样刷得干净嘅。佢攞起呢个钢刷，好大力，好大力咁样洗。洗完一次又一次，洗完一次又一次，洗洗下，佢哇咗一声，喊咗出嚟。佢就话到：点解架车会花咗嘅？今次弊啦，即刻揾爸爸帮下手先。爸爸睇到嘅时候都哇咗一声。爸爸喺度话到：我架车啊，我架车。呢、这个爸爸好嬲咁样走到入房，佢突然间喺度祈祷，就话：上帝啊，你话俾我听，我应该点样做？我将个新车翻嚟一个月都唔到，竟然间变成咁样，我应该点样惩罚我个仔？佢祈完祷之后，佢听到一个声音，呢、这个声音就话到啦：世人都系睇表面，但系我就睇内心。因为一句咁嘅声音，佢醒咗。佢走出呢个房门口，佢见到仔仔好惊喺度喊，亦都唔敢喐。爸爸抱住佢，同仔仔讲：仔啊仔。多谢你帮爸爸洗车啊！爸爸中意你多过中意呢架车，所以唔紧要噶。我哋呢架车变得好特别，我哋以后一齐坐呢架车，一齐出去玩啦！喺你嘅心目中，眼泪为咗啲乜嘢而流咧？喺你嘅心目当中，生命入边看重嘅系啲乜嘢咧？你睇重嘅系一架车？定还是好似呢架车比喻所讲背后嘅一样，背后嘅小朋友呢份童真、呢份爱、呢份情，先至更加紧要。 我要多得自己，更加多谢你，你将我磨成利器，恋爱路有幸捱不死。场上当戏，今天赶来仿佛一世纪，早已记不起自己有否憎恨你，至少今天再站起，从前做快乐时已苦掉你，在过山车里上天落地，见你就当我无情无恨放过去，还是笑中有泪，找到爱侣只靠宽容不靠泪水。 便可体谅你，也许都因我自卑，携同尽力力陪你赶场地，渡过了春光再画上你，当日是我逼你，当我无情无恨望过去，还是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于晚上11点结束，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至於機場快線，下午1點起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的列車服務，大約每10分鐘一班車，中間不停九龍站和青衣站。九龍站、青衣站和博覽館站的機場快線列車服務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將會維持在飛機起飛前90分鐘，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今日全日暫停。由下午1点起，机场快线香港站实施人流管理安排，所有机场快线乘客需要经过车站地面层指定通道，先能够前往月台层去搭车，现场会有港铁职员协助乘客。港铁人员会协助机场保安和机管局人员在地面层协助乘客检查是否持有有效机票或登机证等文件，有关安排属于自愿性质。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应本台查询时表示，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今日不会启程前往台湾自首，如果稍后有确实日期会再通知传媒。陈同佳在本港涉及的洗黑钱案昨日朝早刑满出狱，他向案中死者女朋友潘晓颖的家人鞠躬致歉，公开表明愿意为自己的错事负责，到台湾受审和服刑。陈同佳又向社会和香港人讲对不住，同时多谢家人的支持。管浩明昨日朝早在碧屋惩教所外接陈同佳，并同他登上一架私家车离开。管浩明其后说，希望积极争取陈同佳在公平审讯下前往台湾，又认为即使他做错事都不能够成为政治筹码。社交媒体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到美国国会出席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尝试说服议员 Facebook 引入的电子货币计划是安全。在听证会上，议员批评 Facebook 的计划忧虑电子货币的支付系统会被犯罪分子、会被罪犯和恐怖分子利用。有议员就质疑朱克伯格曾经向监管部门人员讲大话。朱克伯格承诺，除非获得政府批准，否则不会推出计划中的电子货币。又说，假如相关电子货币组织在未取得美国监管机构许可的情况下推出加密货币， Facebook 将会退出这个组织。泰国皇室发表公告，解除6名皇宫人员的职务，指他们干犯严重违纪行为。 泰国传媒报道，被解除职务的人员原本在皇室内务府和皇室卫队工作，职衔包括少将、上尉和警员。公告指他们滥用个人地位，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利益，未能够恪尽其职，违反纪律，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害。国王瓦扎拉隆宫日前撤销原王妃斯尼娜的皇室和军事衔头，指他作出极恶劣的违纪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道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喺星期四早上啦，都会有白泉浩小白咧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翻工翻学或者出去晨运啊，都系好开心嘅事嚟噶。咁啊成日都系话翻工翻学啦，都好有啲人虽然觉得咧就会辛苦啲，又要去学习或者又要去付出好多嘅努力同埋脑筋。咁啊但系，有工作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是不是？那也可以想想，在工作的地方又有很多自己的朋友陪自己聊聊天啊，各样的事。凡事想正面一点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到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也是有阳光的。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的。继续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其实翻学咧，朝头早出门口咧，虽然有阵时带少少眼瞓，但系其实翻学真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第一，翻学咧，你唔好成日谂住有压力，翻学有好多朋友陪你一齐玩，系咪？又有好多朋友，其实咧都好开心噶。翻嚟学习，学完之后咧可以学以致用。又觉得自己叻咗，满足感又喺度。觉得叻咗咧，就可以将自己脑袋入边嘅智慧回馈翻社会，贡献地球。贡献喺环保事业上面咧都得噶。见嘅报纸咧都见到一啲有关能源嘅消息。为咗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咁啊两电上年推出咗咧就系上网电价计划啦，以较高嘅价格咧回购由民间可再生能源装置。就好似太阳能板所产生出嚟嘅电力。今日24号啦，寻日环境局咧就表示啊，上网电价计划当中，两电截至到今年9月底啊，总共咧就系批出啊近4600宗嘅申请，目 方咧就会喺今年年底公布明年电费检讨嘅结果嘅时候啊，一并咧就系公布检讨上网电价水平嘅一啲结果噶。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啊，咁啊回应翻立法会议员指出啊，截至九月底啊，中电以及港灯透过计划分别咧就购买大概350万度，以及咧就系大约250000度嘅电力啊。而批出申请嘅宗数啦，中电及港灯分别批出4513宗，以及咧就系73宗，当中以住宅嘅客户咧就占多数噶。啊，现时啊，两电回购电力价格啊就系每一度电3至5蚊啊港币不等啦。黄锦星就话到啦，将会喺今年年底公布明年电费检讨结果嘅时候啊，一并公布咧就系检讨一下上网电价水平嘅结果。两电亦都会推出咧就系可再生能源证书，咁啊等住宅或者就系工商客户选购，以支持本地生产可再生能源。环境局话到话，可再生能源证书喺今年一月咧推出，截至今年九月底，中电、港灯分别咧就卖出咗咧就系143张以及113张可再生能源证书，以电量计算啊，分别咧就系超过250万度，以及咧就系大概90万度噶。局长回应议员查询的时间，亦都话到话，截至到今年九月底啦，中电大概有400宗申请获批的发电容量，低于所申请的发电容量，咁啊占咗整体申请8%。呢啲个案多数都是位于一啲偏远的地点。佢解释啊，现时中电客户申请上网电价的时间啦，咁如果申请的发电容量超出佢哋处所的电网供应容量，中电咧就为确保电力系统安全可靠，唔能够批出咧就系高于该处啊所当时能够承载嘅发电容量噶。中电都会因应住客户嘅申请，增加电网容量或者进行强化嘅工程。另外喺今年三月，机电工程处咧就推出一个叫做彩电学社嘅计划喎。哇，系咩嚟嘅咧？佢合资格噶，非官立以及咧就系非牟利学校。仲有乜咧？仲有啲乜嘢咧？就系、是、以及咧就获得社会福利处叫做资助嘅非政府福利机构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计划嘅首两轮申请咧就已经分别喺今年4月初以及咧就系5月底咧就截止噶啦。总共咧就接获嘅超过210份嘅申请，佢哋正在处理紧申请噶。首批系统已经咧就从今年10月初开始咧就陆续落成啦。其实咧，即系叫做自己民间啊，都可以安装呢啲太阳能板啦。咁啊，叫做俾电力公司回购咧。除咗咧就系可以叫做节省一啲嘅电费，参与呢啲嘅计划之外啦，对于咧就系减碳排放咧，都系付出咗一分嘅力量噶。啊，参与上网电价嘅客户咧，其实都嚟自唔同界别噶，包括咧就系工商客户啦、学校啦，头先讲过啦，住宅嘅客户、村屋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比例嚟噶。所有獲批項目的太陽能板總面積其實超過33萬平方米，等於47個的標準足球場，即是說香港多了47個標準足球場，就是有這一類型的建設去到就是幫忙吸收太陽能，所以聽下去都是一件挺好的事。當中正是位於香港機場國泰航空飲食服務有限公司上面兩座生產力大樓的天台上面安裝了就是面積大概3000平方米，合共828塊的太陽能板系統，下個系統就已經接駁了就是中電的電網，預計就每年總發電量可以達到32萬度電。更加難得的就是這4300宗的申請入面，預計每一年減大概3萬噸的碳排放量，可以话咧，又帮助咧就系地球出咗一分力。不过咧，有好多嘅报道就话到啦，呢啲太阳能板咧嚟紧嘅时候，有机会咧就会造成呢啲污染，因为太阳能板咧都有寿命嘅。造成污染之后咧，咁又系要人类嘅智慧谂下办法解决一下呢太阳能板废气嘅问题啦。 醒，教者都是心冷反省。 能量未影，滴答声已在鸣，倒数中扎醒。若未能及时临崖勒马，躲下来漫游退换花雅，这一个家，这么下去就快被破坏，沦落假不自家。若乱牙突然全部腐化，混浊浓雾弥漫难淡化，太可怕，这代价要让身心去付出吗？ 歌曲嚟自谢安琪《临危勒马》，核能系咪一个可持续、可以发展嘅一个电力咧？大家继续好好地深思一下啦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继续上到上嚟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嘅。早晨 ，Circle。 喂，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吓嗱，喺我哋嘅即系一个正向人生入边啦，有六大美德啊，我哋都已经六粒星星入边摘咗四粒啦，包括智慧啦、勇气啦、仁爱啦、节制啦。我哋今日又要摘第五粒星星喎。 喂，這個、呢个咧系再高层次， 再高层次， 系啊，因为 即系难啲啦，因为要集齐六粒星星咧，先至有晒有足够嘅力量去到 啲 独特啲， 同埋特别一啲， 仲要 即系你睇下自己有冇呢一个嘅性格特质啦、 啊， 或者我哋叫强项啦，咁、 啊、 咧就系从我哋叫。如果字面界咧，我哋从一个灵性或者即系会唔会可以有啲超越？ 嗯。 咁、嗯、再諗啊，喺一個精神上面嘅一個超越啦。 哦， 咁會係啲乜嘢咧？好似好難理解，係咪啊？ 精神上嘅超越 係啊，係一啲嘅你個內化嘅特質嚟嘅。 嗯， 例如咧，你有冇一個呢、這個同我哋成日都教小朋友，你有冇一個感恩嘅心啊？ 哦， 呢、這個唔係好好似我哋之前講話，你有冇勇敢啊？你正唔正直啊？你堅唔堅毅啊？即係呢個咧，你會好直接。咦，我諗到，我從邊一啲嘅事情裏邊，我睇到我有呢啲特質。咁、 嗯、 但係你去到話我感恩， 嗯， 要由裏邊噶嘛？ 嗯， 裏邊喺邊度啊？係個 heart 啊， 心， 一個心出嚟嘅。 嗯， 係啊，唔係淨係話我做咗嗰樣嘢就代表我有嗰個情操噶。譬如說我就咁講感恩。 嗯 我哋成日话啊，我要教小朋友如果我有人送嘢俾我，我会即系好感恩多谢人哋咁样。呢、這个要由细培养到大啦。咁、所以一路成长嘅时候，你有冇发现自己都会即系从心去谂下，我都会去感恩咧？例如啊，好天气咁样啦，我真系唔系必然噶嘛。 系啊， 呢、這个唔系你用钱可以话我要买个好天气翻嚟。 钱系啊，好多嘢都买唔到。 例如我又讲啦。哎呀，我之前去富士山咁样，咁、我所经历嘅一切，我真系感恩。我第一句讲就系感恩，因为呢个唔系我哋可以掌握得到嘅嘢嚟嘅。但系而你懂唔懂得去感恩咧？呢、个真系你里边嗰个灵性嘅修养、哦。我想讲话系一个修养嚟嘅。 修养 系啊，因为有啲人可能系会觉得喂。好招积咁话，我梗系啦，我好彩啊嘛，我个人条命生得好咯，咁样。咁你成件事，你会唔会觉得那个差异又唔同？ 融浊咗啊！即系件事 系咪融浊咗？但嗰刻我就话，即系我能够睇到太阳，我唔使去落雨，即系能够平安啦，或者平安完成嘅，我好感恩啦，我好感谢身边嘅朋友啊，感谢。即個天可以俾到咁好嘅即係經歷我啊，咁呢啲係你由心去多謝嘅、我都好由心去多謝我啲朋友嘅體諒啦、係啊，大家互相支持，因為去到山上面，當你好攰，係真係會發脾氣，嗰、那個控制、 你都係發脾氣啊， 嗰、那個控制能力，因為真係好 想睇、 因為缺氧啊嘛。即係佢，你去到嗰啲位咧，你好似 缺氧喺度， 好似控制唔到嘅時候，我有少少敏症啫，因為行嚟行去都仲未見到嗰間屋嘅咁樣，你以為到啦，仲有半個鐘， 九合木嗰個 係啊，半個鐘之後有半個鐘，咁你會有啲泄氣啊，咁嗰個泄氣就會令到你嗰、那個會鬆懈咗，控制唔到自己，又有啲哎呀，即係個負能量會出咗嚟咯，係啊，咁但係當你即係完成。我去到啦，咁我真係好感謝，即係朋友大家互相去 support 啊，咁樣，咁呢個係由你心裏面嘅， 都係真係一個識得感恩嘅修養嚟嘅喎，呢、這個就可以即係透過感恩嘅修養而增加自己嗰個叫做靈性或者超越自己嘅精神， 或者呢個你可以。點解佢咁樣分享呢，我都可以叫阿小白都試一下啫，因為呢個都係你自己真係最明白嘅、究竟我有冇嗰個由心而發嘅嗰種修養去 都有嘅， 去對你身邊嘅人、你身邊嘅環境，佢會有你有呢個感覺，去多謝哦，我會感恩， 有喎、真係有， 係啊，我會欣賞， 我 欣賞一啲靚嘅嘢，我會欣賞呢一個環境， 由欣賞由感謝去到變成愛呢一樣嘢咁樣， 係啊， 咁步驟， 因為我突然間諗起，唔係好似藍精靈裏邊你睇過係咪啊？藍精靈裏邊嗰個 睇過新版本嚟㗎，你睇係咪舊卡通片啊？ 我唔識分喎，唔係唔緊要。咁咧裡面咧有個嗰個叫咩死啦？嗰個招積仔啊，成日咧彈嘅咧 牙刷酥。 係啊，咁嗰啲你咪會覺得佢究竟即係去唔去到感恩咧？佢成日牙刷咁樣。 你係要講藍精靈？你講哆啦 A 夢入邊嗰個小 阿福。 小夫嚟嘅，你叫做 小夫， 阿夫就知你咩年代啦。 O K 啊，我成日睇嗰啲怀旧嗰啲片噶嘛，咁即系呢啲都系喺度等我哋容易明白啦。你会唔会好对即对未来嗰个意识啊你点样睇将来啊，都会有一个期望啊，有个希望喺度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强项里边想带出嘅嘅一啲性格特质。系啦，我谂最容易讲就系、是。感恩系啦， 系啊， 你会唔会识得去个环境里边，你都会多谢翻。 感恩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喺呢方面嘅修养会容易啲提升嗰个层次咧？ 我谂呢个系最简单，唔可以用简单啦。最容易 catch 到。 但譬如有啲人可能佢真系，我唔系话佢身体唔好，但系佢未必每一件事咧，特别而家小朋友，未必每一件事。是真的会讲多谢，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原来是理性当然了。 那这个为什么呢？ 是啦，即是当然是。 是一个培养啦。 是培养啦。 是啊，同埋即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由细细个那个价值教育这么重要呢、那个道德那个德育课、那个价值教育、就是由细去到我们到现在我一路不断都要提醒住自己的时候这个是那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价值观不是这一下我就说你有了叮 變咗俾你，唔係嘅。所以我點解由細細個小朋友由小學嗰個培訓、嗰個培養係咁緊要咧？家庭裏邊、學校裏邊，你會見到學校都有好多唔同嘅啲活動啊，透過活動啊，去話即係我諗個活動係令到小朋友、令到參與嘅人去aware 到。我需要有一个咁样嘅价值，点解啊？哦，原来呢个世界是美好嘅，系呢啲真系好灵性上面嘅一个提升嚟。 哦，亦都系同道德佢有关系啊。 点解你会做义工啊？点解我要贡献呢个社会啊？ 点解啲人成日话施比受更有福啊？点解咧？快乐到底系泉源喺边度咧？咁样 即呢个都要透过你自己去提升嗰个意识。点样去提升啊？真系你要去感受， 去做多啲， 去做累积 experience 去经历， 累积自己快乐嘅经验。 系冇错。 即有啲人可能佢到而家，因為佢小幫人咁講啦，小幫人佢原來唔明白，原來真係幫人比被幫嘅人嗰種嘅快樂， 嗰個得唔係賺錢， 唔係賺錢嘅，你講得啱，係另外一種內心上嘅充實。 係啊，個充實係啊，所以就係點解靈性喺一個靈性上面咧，就唔係話你好物質，就等於我買一件衫，我滿足咗啦，我賺咗500蚊，我就滿足咗啦。可能我花咗四个钟头去做义工，其实我冇钱赚，但系我攞到嘅嘢系更多嘅，系啊，嗰个满足感，嗰个成就感，就系喺呢个强项里边所你要你睇到自己有嘅嘢咯。 所表达即系呢个灵性精神上嘅超越咧，都系希望想表达呢样嘢，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学习多一个嘅一个优点啦，令到自己咧即系叫做抗呢个负能量啊，更加。做得得心应手，有智慧，有勇气，有仁爱，有呢个节制，再加埋我哋今日所讲嘅叫做灵性上嘅修养啦，仲有一粒星星， 系啊， 咁就可以集齐六粒星星对抗负能量啦。啊，下个星期就要讲埋佢啦，唔该晒 Sir，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Sir， 人嘅修养好重要嘅。修养显示出一个人嘅品格，待人处事好嘅话，个个都好嘅，世界咪好咯。 天生不想竞技，哪个有翼会飞？浮云何必跟那海水去相比？抄低这种见地，我爱我的人，我觉得欢喜。天生不懂顾虑，我喝了便喝水。缠绵微雨怎会舍得我的嘴？不想走可以睡，我要我的，不要我的，懒得追。天生边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风向，没话。即使身手太乱，我有我大戏院，为何随马戏团表演跳火圈？终于是几意愿，我这角色总算亲手去挑选。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喜欢的东西抱着走，若以前不怕一个清风两袖，谁又怕会失手？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方向，没华丽的色相。面对天空开个窗，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风向，没华丽的色相。面对天空开个窗，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 一首歌曲嚟自刘德华《天生天养》，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78%。呢、这个时候咧，咁啊，听听钟明哥嘅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咁啊，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钟明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亲手送走自己中意嘅嘢系难嘅，但系难都要做噶啦。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不懂，身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人。 由柏豪主演嘅剧集之中咧，亦都有佢主唱嘅主题曲嘅。讲爱是不占有，适当嘅时候张开双手送嚟自己嘅怀抱，亦都系另一种嘅爱护。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 作曲张家成，填词张美贤，编曲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加上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周柏豪《让爱高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指麦克迪和埃斯帕会面时讨论了双边关系、叙利亚局势和继续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分子等问题。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宣布正式授权南白党领导人金茨组建新一届政府。李夫林在授权仪式上说，为打破祖国僵局，避免重新大选，各党派需要作出必要妥协和团结，尽快完成组建政府的工作。金茨承诺将会组建一个自由联合、民族和解和寻求和平但能够击败敌人的政府。当地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接受了南白党的祖国谈判邀请，双方将会开始谈判。金茨是以色列近11年来除了内塔尼亚胡之外首个获得祖国权的党派领导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公啊，你咪加咗人工啊？ 边有加人工啊？ 唔系、啊，你 OT 多咗赚唔少啦。 哎呀，嗰啲白做噶，冇钱多到噶。 你知唔知有虚报资料啊？一经定罪，最高可以罚款50,000同埋监禁6个月嘅，仲有可能被房署收翻我哋住紧嗰间公屋嘅，老公。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有他 Bernice， 有没有试过有些阶段是不开心的呢？ 那当然有啦， 我相信多不多、啊、 不多，但是 一次就够了，是不是？还想怎样啊，黄耀祖这样是吧 究竟有啲乜嘢令到廖碧儿觉得唔开心嘅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系25度嘅气温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埋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 咯， 哇，今个星期都好似过得几快下喎，啊，咁啊。翻埋今日同埋听日工咧，就迎接 休息下啦。 系啦，星期六日啦，又记得琴日咧喺晨光一啲享乐嘅环节咧，阿朱海婷 Heidi 咧就推介咗一啲万圣节啊 Halloween 嘅嘢咁样。我哋问下小白先，会唔会谂住 Halloween 都带埋小朋友咧攞住个南瓜嗰个胶兜仔咧出去派下糖或者问人哋攞下糖咁样咧？ 香港有呢啲風俗咩？香港 都有， 咁咪要去翻港島嗰邊會好啲咯。 港島嗰度嘅叫做風氣或者 係啊 濃厚啲啊，嗰個 culture 係會濃厚啲咁樣。喂，咁啊，即係上一個禮拜仲喺外國咁樣啦。喂，佢哋家家户都已經有啲真嘅大南瓜擺咗喺門口， 即係佢哋又會自己整啊嘛。 係啊係啊 係啊！上個星期咧，阿彭爺都講過咧，就係話喺外國有啲好大嗰啲南瓜，係 啊 係 啊， 跟住咧喺啲地方買嗰啲。贴纸 系 就贴咗喺个南瓜上面，跟住咧就跟住嗰啲线咧，咁啊戒啊，斩下切啊，咁样就可以整个好靓嘅南瓜啦。 系啦， 我都好有兴趣一齐玩啊， 都几有趣嘅呢一件事。但系咧，俾我知道一个秘密， 乜嘢？ 原来咧家家户户咧门口放嗰个大南瓜咧好大嘅，有啲真系夸张得好紧要啊！你估下过完万圣节之后咧，个南瓜系爱嚟做乜嘢啊？ 堆肥啩？ 啊，小白你都真系有啲慧根喎， 真系堆肥噶， 系啊，佢唔系爱嚟食嘅，原来 又唔系咁， 同埋嗰种咁大嘅南瓜系唔好食噶， 系啊，第二品种嚟噶， 系啦，嗰啲系斋摆噶， 系啊， 我由细到大都唔知啊，咁我仲问当地人话，哇咁大个南瓜，咁你哋完咗万圣节咪食到埋年咁样，即系好似我哋嗰啲中秋节月饼咁样啦，系啦。咁但原來佢哋話冇啊，個南瓜係愛嚟recycle 㗎咁樣，即係有機，唔知好似你咁樣講啦，做肥料定還是做第二啲嘢啦，我唔知啊。總之佢係會 recycle 嘅， 成為咗養分啦。總之就係 啦，就唔係揩嚟食嘅咁樣咯。咁我覺得哇，有啲詫異，即係叫做打破咗咧小弟啊由細到大一個迷思，成日都以為喂你 Halloween 之後嗰個南瓜都點都整翻個南瓜批啊，或者煲下南瓜湯啊，咩都好啦。喂，原來唔關 太年輕啦，少年 係太年輕，我你好細個就知道呢一樣嘢唔係愛嚟食噶啦。 系啊， 好嘢喎，真系吓咁啊！可能我唔知啦， 因为咧 知识范畴 应该以前有做过知识会社 哦。 咁每逢咧南即系唔系南瓜节，即系啲万圣节咧就会介绍下啲得意嘢啊，咁啊讲下南瓜，就揾咗好多呢类型咁样嘅历史嘅。 系啊，咁啊温故知新啦。如果你好似阿 O 咁样唔知道嘅，咁你知道就可以演嘢啦， 系啦， 演嘢啦，讲下俾其他人听。你知唔知人哋喺外国嗰啲大南瓜咧， 唔系我哋食嘅， 唔系我哋食噶。你知唔知啊？我哋做咩啊？咁啊，可以 开个谜团咯。今日吓翻学校又开心下啦。 系啊系啊，咁啊几好。咁啊迎接下呢个 Halloween 啦。咁啊扮鬼扮马啦。咁有啲朋友都好享受其中嘅。咁啊即系打扮成唔同嘅一啲人物啊，咁样。 系咯。 上一两年就系呢、這个。 自殺特工啊，Suicide Squad 嘅呢個小丑女咧就係、是、大熱門啦。 嗯， 今個Halloween 大家預測都應該係 Joker 啦。即係小丑，係 啊，多數都 係造型啊嚇。 不過睇地方啦，啲香港扮鬼扮馬都 OK 嘅，係啦 ，OK 嘅。 玩嗰日應該 OK 嘅 ，Halloween 嗰日應該 OK 嘅。 有啲地方又話搭地鐵又唔俾你化妝，要你落卸妝啊嘛。 係咩？哦，係 啊， 知道啊。 即係去玩 Halloween， 但係搭地鐵嘅時候，即係啲警察叫你落翻妝先，認咗你個樣先。 我而家冇諗嘢咁複雜啊，盡量個世界想簡單。 我都想簡單啲， 想玩就去玩啦，想做就去做，就係咁簡單。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今日哇 ，Didi 喎、哦，早晨， 早晨啊两位， 系每次 Didi 入嚟嘅时候，我都想望一望今日，哇，都着得好清素下喎、 啊， 今日， 系啊，我都好素啊， 系啊，喂，但系交通方面系点咧？ 咁啊，提一提大家，港铁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都系服务咧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嘅，即系同琴日一样啦。咁但系机场快线咧就我相信咧，琴日都唱到而家，大家都知啊。不过我都要讲啊，由下昼1点开始，机场快线咧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大约是每10分钟一班，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1点开始，这三个站就不会停的。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都是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的，但如果你想在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就没有，因为服务今天全日暂停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另外轻铁各路线今天开始已经是全线是正常行驶，而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出入口站仍然是暂时关闭的。讲回隧道，都是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而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都提一提大家，现在香港都还有部分的交通灯是损毁未能够正常运作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加倍小心。 让一步咯，你让下我，我又让下你，咁就过咗啦。 咁互相忍让一下啦。咁今日时间所限咧，同 Didi 讲咗咁多先。 唔该 Didi， 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啊，问下彭爷爷先。早晨啊，彭爷爷。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出边天气 点啊？听到你讲嘅时间，比较紧张系嘛？ 系啊系啊，我哋今日讲先大众咪啊，因为。 哦，好好，咁我要讲快少少先啦。喂，今朝早呢真係几唔错，一早起身嘅时间呢，即係如果你落到街上面呢几好风添喎。咁天色方面呢就虽然呢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亦都见到呢个蓝天底啦，云量呢係比寻日多嘅。咁所以呢都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会觉得呢係较为偏阴一啲嘅。不过偏阴得嚟呢又唔会话唔光囉。咁所以就唔知道会唔会晏少少有雨落呢。 哎呀， 睇下天文台今日嘅预测先知啦。 哦，好好啊，咁啊，我即刻同大家睇睇呢个天文台嘅预测先啦。彭爷，你都快啲翻嚟啦，好唔好啊？彭爷，转头再见，拜拜。哇，突然之间好大风啊，佢嗰度。好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8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咧就系有阳光嘅。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啊，咁啊可能都有少少烟霞吓，咁啊因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啊，都系属于咧就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有居住嗰个能见度开始咧就冇咁清楚啦。今日朝头早啊，而家嚟到咧就7:15嘅时间，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我对面咧，就坐住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我哋一开始系咪报下交通噶嘛？ 哦，你今日嚟嘅路上畅通嘛？ 当然有红灯就阻住啦，冇红灯嗰啲大家步步为营咧。 系啊，即系其实咧，唔好以为咧冇咗红绿灯咧就咁畅通冇咗，其实系危险咗啊。 系啊，会多咗生意添啊，保险公司觉得烦咗添。不过如果系落咗车之后咧，过马路咧多咗好多无障碍设施喎。 哦，你梗系讲紧咧嗰啲好多公路旁边嘅铁栏都唔见咗咧。 仲有过马路嘅时候，以前咧过到一半咧要行个 Z 字形啊，扭两扭先。 系啊系啊， 过到对面 而家咧就可以鬆容咧就行出去，不過唔該小心啲。 係啊，睇清楚啊！無論駕駛人士同埋行人咧，自己都注意安全，一眼關七啦。 嗱，當然大家都知道咧，之所以咁多無障礙嘅設施，就因為有啲運動嘅產生啦。 嗯。 而個運動嘅源頭咧，都係嚟自啊嗰位陳同佳啊青年人啦。 係。 咁啊，當然啊陳同佳件案咧，我哋都會傾下。亦都咧呢兩日咧都好熱切嘅啦，討論到。 嗯。 咁但亦都喺呢個星期裏邊咧，又留意到咧另外一位都係姓陳嘅嗰位少女咧，係啊變成咗係新聞嘅焦點咧。 嗯。 就係嗰位少女咧，十五歲少女陳燕林咧，啊咁啊被發現啦，不幸咧就係過咗身啦。係。咁一直都有好多個説法啦，即係呢個指控啊，嗰個懷疑啊咁樣。咁好難得咧，就係佢媽媽咧都係我會覺得都幾勇敢正直咧出嚟。 嗯。 咁就講述咗咧。佢嘅睇法咧，就認為咧，少女咧應該都係自殺嘅咁嘅樣。 係。 咁嗱，每個人嘅私隱啦、尊嚴啦嚇，亦都唔應該去探討啊、查究咧。即係話啊，你作為媽媽，點解你會有咁嘅睇法啊？咁樣。 嗯。 咁但係媽媽出得嚟咁樣講，不但止冇話咧，係借啲意去指責任何嘢啊，去懷疑咧，其實大家都應該咧係俾個少女咧有個安息，俾個屋企人咧，好似佢媽媽講咧。俾佢哋有个正直嘅自主嘅生活啦，咁样啊。咁翻转头咧，我哋就睇翻阿陈同佳案件啦。呢种案件啊，除咗系呢次嘅运动咧嘅原因之外咧，啊或者嘅起因咧，啊或者借啲嘢俾人利用嘅起因啦。咁亦都见到咧，最近嘅发展咧，就真系啊，原来啲政府首相咧，一件事情咧，本嚟应该系法治嘅。乜政治真係會大過法治嚇？ 嗯，咁點解有呢個說法呢？ 嗱，開始嘅時候咧，政府唔知點解無端端就係應該就係安排同呢個台灣嗰邊啦嚇，唔理點稱呼佢啦，又有國定冇國，有旗定冇旗啦，啊咁咧就安排呢位嫌疑犯過去嚇接受當地法律制裁。咁但係跟住就要將條例咧就擴大啲，惹起咗個風波啦，仲未平息啊。 嗯 咁到而家嘅發展咧，就係好啦。陳同佳喺香港呢邊咧服刑完咗啦，出獄啦。咁啊，應該就係嗰邊就等住佢過去受調查、受審嘅。咁但係嗰邊咧又會出聲喎，啊咁啊，先啊見到咧有啲要人出嚟就話：，你哋自己香港人，咁你自己審翻啦咁嘅樣。如果呢樣嘢屬實咧，第一。阿陈同佳就发现，原来最安全嘅地方咧，应该走去台湾。 系啊，因为佢哋系唔会理佢噶。 最紧要民进党政府唔好落台。好啦，咁就北船总咧吓，佢哋咧又改变咗个说法啦，又话咧要派人咧就嚟香港啊，要押解佢翻去。 系。 咁当然啦，如果揾咗两个执法者咁嚟咗香港，咁究竟佢个角色系做乜嘢？行为上系咪执法咧？咁样，因为假如佢就算啦，即系个嘴巴唔讲嘢。啊！冇手勢，即香港如果話要係押解咧，先係要拘捕噶嘛。 係 拘捕簡簡單單啊，搭下膊頭都要㗎。係、 拘捕係咪一定要落手扣嗰一種㗎？ 嗱，手扣咧就係又後話啦，即係話一定要即係將個人即係驚佢逃走啊咁嘅樣。咁但係如果警察係有一個香港嚟計啦，警察有一個行為。即系作出咗一个拘捕嘅行为，最基本就系搭搭膊头，即系跟翻嗰啲吓，即系法律典籍嗰啲学说啊，话翻俾嗰个被捕者听咧，佢咧就已经系被拘捕，得个不知字，起码咁同埋咩理由？ 哦、好似睇电视剧咁。 系啦，咁之后你先有得话押解噶。如果唔系，你日常生活里边，譬如嗰啲啊啲太太啊，即系阿老婆啊，或者女友啊，去到夜店啊，你唔知咩场所啊，搵到个。阿老公同阿男友啲女，咁带佢走系陪同啊？ 定押解咧？ 押解咧咁样，当然可能咧事后咧嗰啲男性咧就会同自己啲同事讲冇陪我走啫，唔系押解嘅，翻到屋企自然自罪啊，另外一样嘢啦。咁所以你话揾两个台湾嘅执法者嚟到香港，咁算系点咧？咁仲有啲人提出就话不如咧就系等佢哋去到一个地点，咁啫就落咗机啦。不过 系啦， 咁咧但系又唔算入境喎。 系啊， 咁咧就真系好法律啦。 要喺嗰度汇合喎。 系咯，咁个躯体咧，即系两个执法者嘅身体咧，脚板咧系踩咗喺香港嘅土地上边。 系啊， 不过咧就法律上咧佢又未入境啊。咁真系要揾个恩斯坦尼或者系。 Harry Potter 嘅作者先識諗啦。 嗯， 咁、啊、平時咧入境處咧，有時候咧有啲即係人咧飛出嚟香港咧，咁、佢有時唔俾佢入境咧，就叫 refuse landing。 係啊係 啊，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呢。係 啦，咁不過你話呢次真係預約噶嘛？預約去捕，咁嗰個人啊真係落咗機離開咗隻飛機噶嘛？咁、然之後咁啊，陳同佳又點計數咧？咁啊行咗去嗰個無人 no man's land 啊嘛，去到嗰度，咁、然後大家又匯合。有啲仙境嘅意思啊，真系。好啦，咁如果阿陳生咧，去到嗰處啊，改變初衷唔走啊，唔去或者去第二度， 系咯。 咁嗰兩位人士可唔可以伸手出嚟嚇、啊、拘捕佢啊？ 定還是陪佢一齊去旅行咧？ 咁呢啲咧就可能要啲高人咧，有好多細節咧，真係要諗啦、因為假如果阿陳同佳話我都係。啊！神嘅意志咧，就叫我都系唔好跟你去啦，咁嘅样。咁嗰两个如果一搭住佢咧，就可能系非法禁锢噶。 哎呀！ 因为佢唔可以行使权力噶嘛，冇、一个合法嘅辩解噶嘛。 啊、 好啦，仲有咧就系、陈同佳咧自己喺镜头前面咧嘅说话咧吓，咁啊字里行间就话咧就当然佢话有忏悔啦，但亦都话希望咧系重新做人，俾次机会佢。嗱、台湾嗰个咁嘅杀人罪咧。咁啊，當然我就絕對唔曉啦。咁啊，攞翻香港嘅例子咧，香港殺人罪咧，即係有啲人叫他殺啦，啲 homicide。咁啊，有 murder， 有 manslaughter， 即係所謂啊謀殺啊、誤殺啦。咁啊，就算係國內啊，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邊啲法律咧，都有什麼故意殺人罪啊咁嘅樣。咁啊，美國嗰啲咩一級謀殺、二級謀殺。咁台灣嗰邊咧，我嘅有限理解咧，都係有分嘅。變咗陳龍佳啊，佢去到台灣，究竟打算去會唔會向呢個台灣執法當局啊、地檢署各樣咧，係去透露呢件事件、個經過？佢透露個經過，咁台灣執法者又係咪接受啊？可能佢講一套出嚟。咁又同啲證據唔吻合，咁我唔知最後台灣點啦。好啦，又如果譬如佢係認誤殺咧，當台灣有類似嘅罪行咧，台灣又接唔接受呢？咁哇，都 好複雜喎、 係咯，咁啊，但係搞掂咗嗰兩個軀體到香港點樣接收另外一個 body 過去啊？呢一部分先啦。呢、這個陳同佳故事咧，就大家又等著潮啦，未完待續啦。 係、啊。 咁另一邊咧、我哋成日依賴都要支撐嘅。香港警方咧啊，最近有個新遊啊，咁啊走咗去法院度咧，就有啲係可能係襲警案啦咁嘅樣，咁啊申請咧就話誒唔可以嚇喺個庭上披露啊佢哋嘅名稱啊身份， 警員嘅名稱同身份， 係啊，咁啊因為佢哋係呢個 vulnerable witnesses 啊呢啲嚇中文係譯做即係容易受傷比較脆弱啲嘅呢個證人。 咁似嗰啲咧，以前睇電視劇話保護嗰個重要證人嗰種感覺嘅。 啊，我仲要你諗起以前啊，王菲嗰首歌添，即係容易受傷啲咩人咧？唔係差人啦。咁咧就嗱，過往咧平時係點做法咧？就是、因為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裏邊咧有保護呢啲啊，譬如性罪行咁嘅樣啦，嚇、啲受害人。咁你諗到啦，咁嗰啲啊少女啊、細路女啊、可憐楚楚咁嘅樣。咁佢就唔想咧，俾人哋即系欺凌啊，即系网络啊，各样即系公开嘅身份。咁法庭有权落命令咧，就唔看在嘅。 系 咁啊，控罪上面点算好咧？本来平时就话啊，边个边个俾人哋侵犯啊嘛，啊黄小娟咁嘅样啊，唔准登名。咁用咩？用字母。 系 咁，所以咧就比较老一辈，咁你后生未必知噶啦。咁咧就啲字母小姐嗰件案件咧，就嗰啲有啲女星啊，当年咧就俾人呃啊。呃咗啲類似嘢，變咗就得到啲性服務咁啦嚇，咁、就叫 A B C D E 嘅名字代替咗。 係 咁嗰啲女星嗰件案係叫字母小姐案啦， 唔可以多過26個喎、 哦。咁可能可以有 A A 嘅。 好啦， 咁但係呢個被告人咧，錢志明咧個名咧係照樣登出嚟嘅。所以被告咧就照登，受害人就唔登嘅啫。不過有啲情況之下咧，就為咗要保障個受害人咧，連個被告個名咧都要揾代號嘅。 嗯，點解 啊？因為咧，譬如係嗰個受害人同個被告之間咧，係可能有啲親屬關係啊、近親啊，譬如個細路女話俾佢啊，佢嘅爸爸搞啊咁嘅樣。所以變成咗咧，就會係可能係個細路女叫 X 啊，咁或者仲有個妹，仲係俾人俾個啊。即系严父咧，系搞埋咧，咁就 X 同 Y 啦，咁啊侵犯佢咧就变咗 Z 啦。 哦， 咁但系而家咧要保障警察嘅话咧，就唔净系因为佢哋系案件受害人啊嘛， 所有警察都要保護噶嘛，係咯，咁可能調查人員咧都唔應該披露噶咯噃，咁、即係本來係偵緝探員 DPC 12345咁，唔好啦，都變咗做警察 A 啦咁樣，咁、於是咧，將來喺個法庭裏邊咧，當主控官讀個案情出嚟咧，就會係 X 同埋 Y 咧就俾 Z 侵犯 ，X 同埋 Y 咧就報咗件案咧就俾警察 A 知道。警察 A 跟住通报咗警察 B 加 C 咧，就去呢个调查，咁、即系私家侦探。 系呀，好乱啊！ 跟住可能仲要保护埋嗰啲唔知政府化验师啊，啲使唔使？咁啊，成件案咧就全部咧个法官听落去咧就 X 加 Y 啊、Z 啊、A B 啊、C D 啊、E 啊。 哇！数学唔掂嗰啲都唔知点算、 啊。你代数要几叻添啊？ 系咯。 啊，咁但系。其实一种睇法啦，当然我都知道咧，警方原来备受滋扰咧，即系连啲家人都受罪咧，绝不应该嘅。咁、搞警察呢啲人咧要谴责嘅。咁但系另一方面，我亦都知道，喂，警方人员系除暴安良，我哋靠佢啊嘛。细个听啲歌《大丈夫》啊，即系默默地去干。如果变成咗都系好咁 vulnerable。咁、除咗啲水话之外，仲有咩嘢帮助到市民呢？即系都希望大家谂谂啊！ 怕且真系要去动物园请只河马先镇得住啦。 咁而家啲水马嘅设计其实都几靓嘅，都几似即系加啲想象力咧，一只只嘅河马咁踎咗喺度。不过过马路咧，真系有所多少咧系阻到个视野嘅。希望大家摆位走走啊！ 系啦，今个礼拜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大壮咪。 好，唔该，Barbie。 晨光大学。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由于细个咧逃避战乱嘅关系咧，所以佢都住过好多不同嘅城市啊，而喺佢嘅歌曲当中咧，都反映到呢一种少中有虑嘅人生啊。创作男歌手 Mika。讲述意大利嘅一个城市啊，圣莫奈 （San Remo）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Mika San Rem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时间嚟到朝早嘅7:29，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有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到28度嘅。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先听听7:30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于晚上11:00结束。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至于机场快线，下午1:00起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同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维持喺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今日全日暂停。由下午1:00起，机场快线香港站实施人流管理安排，所有机场快线乘客需要经过车站地面层指定通道先能够前往月台层坐车。現場會有港鐵職員協助乘客，港鐵人員會協助機場保安和機管局人員在地面層協助乘客檢查是否持有有效機票或者登機證等文件，有關安排屬自願性質。 社交媒体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到美国国会出席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尝试说服议员 Facebook 引入电子货币的计划是安全。在听证会上，议员批评 Facebook 的计划，忧虑电子货币的支付系统会被罪犯和恐怖分子利用。有议员就质疑朱克伯格曾经向监管部门人员讲大话。朱克伯格承诺除非获得政府批准，否则不会推出计划中的电子货币，又说假如相关电子货币组织在未取得美国监管机构许可的情况下推出加密货币， Facebook 将退出这个组织。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回应本台查询时表示，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今日不会启程前往台湾自首，如果稍后有确实日期会再通知传媒。陈同佳在本港涉及的洗黑钱罪昨日朝早刑满出狱，他向案中死者女朋友潘晓颖的家人鞠躬致歉，公开表明愿意为自己的错自首，到台湾受审和服刑。陈同佳又向社会和香港人讲对不住，同时多谢家人支持。管浩明昨日朝早在碧屋惩教所外接陈同佳，并和他登上一架私家车离开。管浩明其后说，希望积极争取陈同佳在公平审讯之下前往台湾，又认为即使他做错事都不能够成为政治筹码。欧洲联赛冠军杯，两支英超球队利物浦和车路士都在分组赛取胜。卫冕的利物浦作客亨克，凭张伯伦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大胜4-1。同组 E 组，拿波利作客3-2击败萨尔斯堡之后，领先利物浦排小组第一。车路士作客亚即士1-0小胜。赛后两队 H 组同得6分，亚即士以得失球排榜首。巴塞罗那 F 组就以2-1作客仅胜布拉格斯拉维亚。美斯3分钟为球队建功，成为首名连续15场欧联赛事取得入波的球员。同组国际米兰主场2-0赢多蒙特。G 组莱比锡2-1反胜生尼特，全取3分之后排小组第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龙窝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象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阳。咁同大家讲咧，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机场快线由晏昼1点起，机场快线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全日暂停。轻铁方面，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而香港西九龙站部分出入口仍然是暂时翻闭嘅。咁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寻觅手作世家， 我是主持阿希。手作有时是匠人，有时会是艺术家。匠人可能是循规蹈矩一些，很少犯错的，而艺术家就有时有些瑕疵。 但系出到嚟又好似觉得啊几得意喎，手作个成本贵，某程度上佢都变咗夕阳行业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呢？ 咁啊，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我可能要写五六封嘅情书。 但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扮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真的不行。 逢星期一骚动音乐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揀下歌讲下故事的。如果你想知道他们的故事，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朝早七点三十八分嘅时间，三十九分啦，而家吓咁啊，室外气温25度，咁啊，相对湿度79%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噶国际新视野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同埋阿 O 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朝头早咧有冇兴趣食一个咧丰富嘅早餐咧？ 不过有啦， 呢个丰富嘅早餐咧唔系个个都可以食得到噶，系咧。日王啊，德仁啊，10月22日咧就进行咗佢呢个咧，哇，即系盛大嘅宴会啦，咁啊，九道菜咧就曝光啦， 哇！ 朝头早即系当你仲系食紧白粥油炸鬼嘅时候，当然都好好味， 都好啊， 我都想食白粥油炸鬼， 面包都好快啊，听众都唔知 系啦。可能麵包都未叮到，或者未落街買得到啊！真係落街冇錢買麵包嘅時候咧， 借錢又驚老婆鬧。 係啊，話呢個經典嘅 經典啊，呢個 帝女， 我哋都未出世啊嗰陣時候可能。 好啦，咁啊講啲開心啲嘅嘢，咁啊呢個盛宴入邊呢九道菜究竟有啲乜嘢食咧？咁 啊 九大鬼喎、啊，呢、這個真係叫做、 啊、等小白又品評一下，你都食好多日本餐啊，或者日本好嘢啦、啊， 好多香港人都食嘅， 正唔正先？好啦、 啊， 前菜就係烤呢個烤魚啊。鱼鱼字一个舟字点读啊？呢、这个字 嗰啲鲷鱼啊， 鲷鱼系嘛 ？OK 系应该系咁读，我完全唔识读呢个字，啊、但系永远去到嗰啲日本嘅连锁快餐店就会指住呢一条。 呢只鱼咧，其实我之前享乐时代都有同阿彭爷同阿 Heidi 讲过咯， 系 因为呢只鱼咧，其实佢其中有一个都系属于呢种鱼嘅类别咧，佢哋嘅鱼鳞咧。是可以吃的、 哦、 是啊，即是经过师傅烹调过之后呢、嗯、再拿去炸完之后呢、嗯、鱼鳞呢好像你吃蝦片一样、嗯。 哦，喂，这个真的可以 試一下，因為有啲朋友咧好怕食到魚鱗噶嘛，一食到魚鱗咧就成嚿魚攣翻出嚟。 佢係少有嘅品種係可以食魚鱗， 係可以食到魚鱗，又可以打破咗咧自己一啲嘅框架 啊 嘛。因為哇，一食到魚鱗會嘔噶，我咁樣，我真係有啲朋友係咁啊。咁俾佢試一試，頭先小白你講話咩呢個鯛魚啊，有啲魚鱗係食得，睇下佢可唔可以突破到佢人生嘅一個盲點，咁都幾好啊，係咪先？ 冇錯。 咁啊，除咗呢個烤鯛魚之外咧，仲有呢個咧叫做鐵線蝦，咁仲有咧 鐵線蝦， 係啊，一把線個線啊， 哦，鐵線蝦， 係鐵線蝦，係啦。即係仲有咧呢一個叫做鹽蒸鮑魚，咁啊， 哇！ 前菜已經個鮑魚食， 唔會係早餐嚟㗎係嘛？呢個咁 heavy， 唔係早餐，等大家聽落去，覺得早餐有得食鮑魚就開心啦。 唔 係 早餐食鮑魚揞胃啊！ 咁呢個就係啦，再重複多次，咁係天王得人咧，咁啊10月22日舉行嘅一個盛宴嚟嘅，咁啊宴請親朋啦，有多高層啦，以至咧嚟自咧180多个國家同埋地區嘅政府高官啦，同埋元首咧都啊有份去食呢一餐饭嘅，咁啊当然咧有啲高层啊或者有啲官员就公务在身，可能咧就唔食饭就走啦，啊净系参加个仪式，咁啊嘥咗餐饭， 真系嘥咗餐饭。 我就咁睇咧，有好多好嘢食嘅，有啲咧就 crossover 嘅，就唔系纯系为日本传统嘅，譬如有啲乜嘢咧，就系、是、呢、這个烧物方面咧，就系、是、烤牛肉咧。芦笋卷咯，咁呢个系新潮啲嘅，我唔信烤牛肉芦笋卷系日本传统嘅， 因为咧 菜式啦， 日本咧讲紧佢哋即系传统嘅和食咧， 系 即系我哋成日见嗰啲，譬如咩鳗鱼饭啊、寿司呢类咧就系传统嘅和食嚟嘅， 系系 系。咁但系其实佢哋经过咁多年嘅即系历史嘅改革之后啦，咁啊亦都受到西方文化个影响，其实即系佢哋嘅烹调方面咧， 系 都系好受佢哋外国人影响嘅，所以咧。佢哋入边咧有好多欧洲式嘅烹调方法，其实咧系融合咗咧喺个和式料理入边，所以佢哋咧你见佢哋煮好多餸咧，佢哋仍然保存住，譬如系怀石料理啊，或者佢哋一啲嘅和风嘅感觉系比较上细碟嘅蒸烤嘅，但系烹调方法佢哋就用咗外国嘅形式咧去到煮嚟，咁呢个咧就变咗系一啲叫做日本但系洋式嘅食法咯。 系啊，但系都其实都几啱啱好噶，被誉为咧呢九道菜咧系日本皇室最高料理， 哇，犀利啊，犀利啊， 咁啊讲起都流口水，咁啊去翻啲 main course 咯，仲有啲乜嘢咧？就是饭方面就是混入了都是这个鲷鱼香菇即是草菇类啦，咁啊鲜笋蛋丝同埋红生姜的饭， 哇净系食个饭啊，我哋成日话食饭梗系要有个好餸捞饭啊， 系啊， 你净系食个饭都好食啊，呢个 都已经捞咗好多嘢落去，喂炸物都有，你知嗰啲天妇罗咧都系日本好出名咁样啦，咁炸炸乜嘢咧？ 真系炸天妇罗 啊？系啦，炸鸡同埋咧炸呢个蟹嘅。 哇！炸蝦同蟹嘅天妇罗， 蟹脚同埋鸡嘅天妇罗。 哇！ 系啊，虎羊炸鸡啊嘛，大家都有听过， 谂到都流口水， 我都流口水，我都想食。 流口水个位喺边度咧？我哋平时食嗰啲天妇罗咧，一食入去成口粉啊，好容易。 系啊， 即系你帮衬得唔好嗰啲铺头咧。 系啊。 我都幾肯定呢個喺邊度啊？皇宮入邊食喎， 一定係好正啊！ 你肯定 外脆內軟， 會有粉啦，係嘛？呢個肯定 有粉。不過咧，講開咧，天婦羅咧，題外話，我覺得咧近年咧香港啲天婦羅鋪咧做得好食咗， 係咩？ 我細個真係炸粉同埋蝦係。即係離皮離蝦嘅，即係皮一浸蝦一浸。但係依家好多香港又係聲稱日本直營嗰啲天婦羅鋪， 日本直營過嚟香港嗰啲咧係 OK 嘅，係 啊。 但係香港有啲自己發跡嗰啲天婦羅鋪唔同嘅， 嗰啲係流流地啦。 我有食過炸天婦羅嘅菜心啊， 唔係話 係 喺邊度食啊？ 唔好講邊度啦，唔係啊， 炸天婦羅 菜 心。 香港嘅菜心咧，佢系啊， 菜心又正，唐生菜咁样，炸冬瓜咁样， 真系好地狱。你知唔知真系好地狱嘅？即系好似啲寿司铺咁摆几嚿朱古力咁， 咁然後同你講嗰個係軍艦， 成河體統啊， 好恐怖啊，真係。 即係日本啲朋友見到都笑啊，啊都 你知唔知？題外話，你知唔知即係嗰啲叫做軍艦咧，朱古力軍艦，你知唔知日本人係幾時會食呢個朱古力軍艦壽司？ 係幾時咧？ 即係玩嗰啲 game 嘅時候咧，懲罰嘅時候，佢哋就會攞呢個朱古力軍艦啦。因為好奇怪啊，我有食過，我唔怕講，我有食過嘅。 係 咁喺日本食嘅，因為咧食嘅時候咧。佢好特別嘅一個感覺，佢個朱古力同個飯你咬落去嘅時候會喺個口入面 mix 埋一齊啦，然後佢會發漲啊，好、 哦、 奇怪， 咁古怪， 係啊， 喂，即刻同我哋頭 講翻啲好嘢食先， 好好食嘅菜肴咧，互相輝映， 好啊， 即係講一啲超難食嘅嘢， 超難食嗰、那個， 即刻中和翻，令到自己嘅朝頭早嘅食慾咧冇咁高漲，hold 住咗少少先，好啦，又帶大家進入翻咧呢個日本啊。天皇德仁的美食之類 了，好好 好好哇！咁頭先講完炸物啦，有一種咧叫温物，温物即係點嘅意思啊？ 煮係慢煮啊， 慢煮嘅意思，因為佢有好好多名噶嘛，即係前菜啦，又有燒物啦，燒物就係頭先講嗰個烤牛肉蘆筍卷啦。咁炸物方面就係頭先話炸 天婦羅 蟹啊，嗰啲天婦羅嗰啲咁嘅嘢啦。咁啊飯類啦，温物咧就係呢個茶碗煮。跟住就係魚翅母蟲鴨， 嚇 母蟲菇整出嚟嘅鴨咁樣咯，就加上魚翅咁樣啦，咁啊令到成個菜肴方面咧就更加色香味俱全咁樣。 哦，哇！真係嗰啲 又鮑魚又魚翅，嗱雖然即係又係啦，環保人士一聽到，喂唔係啊，食魚翅一次都唔食啊，咁啊啱嘅，不過呢啲。叫做德人登基呢啲可能要賀一賀啩， 系啦， 咁都真系唔知。咁仲有咧，嗱，最後呢個勁啊，啊呢、這個水果方面啊，你知道日本啲水果好勁抽噶啦，咁、 啊、 譬如哈密瓜方面一定係，哇甜到即系即刻有糖尿病嗰啲哈密瓜，我真係食過有啲哈密瓜真係超甜，甜得好過分嚇，係 甜到漏，甜到你食唔到啊， 甜到咧，你譬如哈密瓜 真 係 甜到你食唔到， 你屋企有陣時有啲。根咧可以滗个波出嚟噶嘛？咁我 食球嗰个 一球啦，一球好似滗雪糕咁样，但系就爱嚟滗呢个哈密瓜。咁咧滗啦，其实咧食五球到咧，你真系甜到流咧，流到你未必 食 到。 所以咧，佢哋又系时候 sell 咩咧？ 系 sell 咩咧？ 就系 sell 佢哋啲茶 哦， 即系佢哋一口呢一个嘅 哈密瓜， 甜到可能15度嘅哈密瓜， 系、 然后你咧就饮一啖呢一个嘅绿茶， 系 抹茶咁样，饮完之后就中和咗嗰个茶嘅甜度，然后再食第二啖嘅哈密瓜，再饮茶， 系啊， 用翻呢个套路， 可能就可能帮到手啊！小白都呢个提供都非常之好。咁除咗哈密瓜咧，仲有木瓜啦，同埋士多啤梨嘅。咁、 士多啤梨唔知边度？ 以呢个 咁多地方都出名士多啤梨。 和果子作结， 系 啊，完成咧呢、這个德仁嘅九道菜咧就曝光啊！咁啊，即系有份食嘅朋友。 日本水果啦，和果子啊嘅点心嚟嘅， 系啊， 水果啦， 应该系咁嘅意思啊！我又始终唔系国家元首冇份食。 佢哋又有日式嘅糖果咧、 啊， 去到就 系、 送翻俾嗰啲宾客啦。 系啊系啊，我都睇到。即系有一个纯银制嘅糖果盒， 系啊，糖果盒都要纯银制， 哇！ 仲系特登揾银座嘅名店咧，去到帮手印嘅。今日最难得嘅系咩咧？就系呢个糖果盒上面咧就印咗日本啊，皇宫皇族嘅徽号啊， 系系 系啦。咁呢、這个哇呢、這个盒唔好话净系银唔银啦，你印嗰个徽号啊，都已经系一件事嘅，即系唔可以乱咁印噶嘛呢啲嘢，系咪先？ 好啦，咁。最後想講埋呢一個嗱，好好嘅嘢食，好好嘅紀念品。咁你呢啲啊，國家元首食飯係咪先？咁要 pairing 噶嘛，即係啲食物要夾下啲酒咁樣噶嘛。咁啊， 有 啲 咩 酒 咧？有咩酒咧 ？Wine 啊， 係普通嘅 wine 啫喎，真 係 普通嘅紅酒，唔係普通，即係法國嘅紅酒。就唔係嚟自日本，可能日本都好多，譬如 sake 啊，或者佢有 日本都有好多 wine 嘅， 係啊，唔同嘅威士忌啊咁樣，日本都有日本嘅紅酒啦， 日本有 或者白酒啦，咁但係佢冇咁樣做，佢用翻咧法國啊同埋呢個法國波爾多嘅紅酒啊，嚟自即係啲名莊啦，係啊馬哥酒莊， 所以話佢哋咧。是要找最好的菜式，而不是纯粹是 sell 他们自己即是本土的一种食物。 是啦。 是得体、这个得体真的。 几得意。所以啊朝头早呢不知道你听到哇有美酒有美食这样。 是啊。 有冇兴趣买翻个肠仔包食下？同你 争好远、啊，你啱啱嗰头讲完嗰啲，你叫人嚟食肠仔包。 好啦，热香饼啦，热香饼 ，OK， 系 OK， 热香饼，松麦皮啦，啊 ，OK。 無数の定めが引き寄せたカムレイクで行くぞ泥にまみれても same way 何度も這い上がり One day 抱き続ける願い必ず realize 大地踏みしめて雲まさえ切り裂くように叫ぶ One boy 揺るぎない力合わせて明暗に左右されず結んだ絆ブレザーは彼方から響くチャーリー瞳灯してくバーディー明日もこの身一つプライドまとえ終わりなく後悔で押し寄せる荒波の中かざす思う未来へ誘う魂ゴールライン目指してキーフォラに輝くスポットライトぶつかった分だけシャイン yeah 果てなく伝う衝動何もかも巻き込んでビアヒローさいつまでも語り継がれるストーリー新たな足跡刻もう We'll never come to the fight We'll never come to the fight Do what I wanna do Let's find outこうだ baby 倒れた俺のことなら超えてて全員を誘ってて青いよガードでいけ畳の後なら全てを畳んで後ろへホールアップへのボール症状で合流夢の道中 Hey one for all the all for you 作品嚟自 Johnny's 啊，佢哋阿拉士呢一队嘅作叫做 Brave 啊。咁啊，讲咪讲多两句啊，因为头先咧，头先阿欧就介绍咗好多咧，就系日本皇族啊，即系佢哋即系登基咁啊，佢哋都食啲咩咧？每一餐嘅餸咧，其实每一道菜咧。 之後咧喺呢個社會上可以形成好巨大嘅經濟效益。 係咩？ 最主要原因係 咩？即係啲餐廳會跟翻個九 唔係淨係跟翻，即係佢直頭咧會影翻就啊，今次原來咧連埋乜乜乜皇族佢哋都會選用呢個牌子嘅哈密瓜啊，呢個牌子或者呢個地方出產嘅士多啤梨，咁又影下相啊，又話啊佢哋今次呢只蟹咧原來食邊一種品種嘅蟹咁啊，嗰只炸天婆羅嘅雞啊邊一度嘅雞咁樣， 跟住就會講日本皇室最高咁樣係咪 啊？係啊， 好勁！ 跟住喺坊間就會咧流傳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 menu 咯，係咪？ 幾好！ 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啊，如果你琴晚睇波嘅话咧，咁依家可能系瞌紧眼瞓，定还是系准备都真系要翻工咧？今晚仲有两场欧霸杯要睇，如果中意睇英超嘅你咁啊，阿仙奴啊，欧霸主场咧，咁就对呢个葡萄牙嘅葡超啊嘅队伍啊，今日雷士啊，咁啊应该都可以顺利过关嘅。至于咧呢个啊塞尔维亚球队啊。帕迪逊咧就强势咧就对呢个曼联啦吓，咁啊呢两场都系焦点所在啦，即系关于欧霸杯咁啊，欧联咧就歇一歇啦，咁啊琴日都即系比较焦点嘅一场赛事咧就比较细交易啊，就系讲紧咧呢一个就系阿积士咧就对车路士嘅，咁啊阿积士主场以为咧都可以击败到车路士，点不知咧车路士作客嘅1-0啊，咁啊搞掂咗啦，咁啊两队咧就喺小组分组赛嗰度咧嘅分数系同分嘅，咁啊阿积士得失球咧就占优啊，所以喺小组嗰度咧就排第一咁样咯。咁啊，转个角度睇下 NBA 啊，喂 NBA 好多嘢讲。首先咧，新一季嘅 NBA 咧喺香港时间咧，琴日啊早上就开锣啦。咁啊，通常咧第一场比赛咧就要颁翻咧啲奖啊，俾上年嘅冠军嘅。咁啊，上年咧赢波嘅咧就系多伦多速龙啦，喺揭幕战嗰度咧就得到呢、這个各个球员都有呢个冠军嘅指环嘅，咁啊仲有一隻咧冠军指环咧俾咗佢哋嘅 super fans 啊，即系呢一位嘅球迷咧就系、是、由1995年咧多伦多速龙咧第一次踏入 NBA 嘅舞台开始咧，每一场都去主场咧支持呢个多伦多速龙嘅，所以咧佢都拥有呢一只咧冠军指环啊，真系可以话系实至名归嘅。咁当然咧焦点所在咧，除咗速龙队咧攞翻个冠军捧杯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咧乐士打比嘅就系、是、L.A. 嘅打比啦，快艇。就對咧呢個洛杉磯湖人喎、哦，咁但係咧就估唔到喺地表戰嗰度啊嚇，咁啊勒邦詹姆斯咧就全場攻入18分啊，但係咧就有五次嘅失誤啊，咁啊五個 turnovers 啦、啊，咁啊其中咧三次又出現咧喺第四節嘅，所以令到咧為球隊都要輸波啦。嗱、啊、講開咧洛杉磯湖人啊，呢、這個湖人嘅名宿咧Shaquille O'Neal 啊，即係奧尼爾咧都表達咧支持之前火箭啊嘅总经理啦，莫利啊行使呢个言论自由，咁啊更加即系都话，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是。NBA 嘅核心价值嚟嘅，就系、是、喂言论自由，中意讲嘢就讲嘢，呢、這个咧先系属于 NBA 嚟讲咧重要嘅事情嚟嘅。咁啊，睇到各大名宿都出嚟啊，有啲系支持啊，有啲系反对啦。咁睇嚟，球场内同埋球场外咧都系风起云涌啊，小白， 除此之外都可以望埋咧，如果系足球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亚洲联赛冠军杯四强首回合啦。咁啊，广州恒大主场咧就以0-1不敌咧，就系葡和红钻啊，总比数咧就以0-3出局嘅。咁啊，红钻咧就杀入呢一个决赛啊吓，将会咧就系斗呢一位啊呢一队嘅组合叫做咧就系希拉尔啊。到底边个系即系亚洲冠军呢？ 系 咁啊，红钻方面其实近呢两年嘅成绩都真系非常之出色啊。 亚洲杯几得意噶，中亚嘅球队咧，中亚嘅球队。打完一爛餐咧，跟住咧先到翻咧，即係對翻東亞嘅球隊，即係日本啊、中國啊、南韓嗰啲打完啦，跟住就對嗰啲伊朗啊、嗰啲烏茲別克、中亞嗰啲球隊咁。 係啊，唔同地方又睇到咧，即係大家嗰個陣式啊、體力啊，甚至乎係部署咧，都係不一樣嘅嚇。咁至於網球方面咧，即係費達拿呢一位嘅網球手啊嚇，咁除咗就已經講好咗咧，就自己好想參加就係東京奧運之外啦，咁佢亦都咧就喺歐洲出席嘅比賽嘅時候咧，咁啊有出場獎金嘅。100万欧元即刻捐埋出去，哇，几阔佬啊！好啦，先听听8点钟嘅新闻啦。 夫的球员，同组国际米兰主场2比0赢多蒙特。G 组莱比锡2比1反胜新尼特，全取三分之后排小组第一。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733点，升107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10.127，瑞士法郎7.919，澳元5.371，加元6蚊，新西兰元5.036，欧元8.729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733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49美元，卖出1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咁最主要影响挤塞咧就系清水湾道落平石啦，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井栏树啦，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排到过咗飞鹅山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清水。弯道落平石啦，咁平时都系挤塞噶，咁加上咧彩虹村嘅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好长啊，排到去井栏树啦，咁旧清水弯道落平石，龙尾排到飞鹅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老街。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排到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咁机场快线咧由下昼1点钟开始啊，机场快线咧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啦，大约系每10分钟一班，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噶，1点钟开始唔会停呢三个站噶。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啦，维持喺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今日全日暂停啊，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今日全日暂停噶。咁轻铁咧各路线今日咧已经系全线正常行驶，咁香港西九龙站嘅部分出入口啦暂时关闭，咁而高速铁路服务咧都系维持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000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话都冇咁快，又嚟到我最中意嘅美国啦！ 我都好中意噶，呢度嘅青年文化真系好吸引人噶。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呢样嘢啦。 喂，呢啲系大麻嚟噶，少年波城，你唔好试啊！ 到底少年波胜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09啦，继续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响雪同埋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星期四， 星期四啦吓，话咁快就到啦，今日咧就10月24日啦，咁对于啲。打工仔女嚟講咧，即係如果你翻開係一個禮拜五天工作週嗰啲，就望緊嚟緊， 計劃緊週末嘅行程啊，係咪啊？ 再加上咧，而家即係秋天嗰個感覺咁濃咧，即係秋意咁濃嘅情況底下咧，就真係咧户外活動郊遊一下咧，都幾賞心樂事嘅。 甚至乎放工咧，如果唔係太夜，你都可能夜晚去即係跑一轉步啊，或者係行下，其實都已經好舒服啦。 咁大家適隨轉變啦嚇。不過今日咧，即係如常咧，都係。翻工翻学嘅日子啦，希望你都能够一路听住咧晨光第一线咧，就陪伴你咧，系去到你嘅目的地啊！今日嘅天气情况都要注意一下噃。 好啊，就系、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噶，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嘅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噶。睇翻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7%啦。 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准备迎接我哋一位朋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在电话旁边接通了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在这里的。早晨啊 Dicky。 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 Heidi， 你们好啊，晨光听众啊，早晨。 早晨。天气这么好呢，排即是周末都会不会出外多一些，即是去感受一下这个秋风啊，那阵秋意啊。 行开一下。 哦、我在那些、社交平台我就见到 Heidi 成日都外出啦。 是啊，行山啊。 紫色的运动装啊这样啦。那我想我都要学习下你啦。 好啊，加油啊。 因为现在真的即秋高氣爽咁都值得啊！即出外郊遊啊，咁空氣又幾好咁樣， 係啦， 算係唔錯啦。香港我就最中意呢一啲咁樣嘅天氣， 咁啊唔使淨係望住個金魚缸嘅嚇， 係啊， 行下行開下望闊啲啦。咁啊睇翻， 係啦， 尋日我哋港股嗰個表現 咧，爽咧嚇。咁啊收市咧26,566点啊，曾經最多跌過295点，最低啦就26,491呢個水位。咁啊似乎我哋就話啊27呢個位之前咧好努力。咁啊挑戰啦嚇，咁而家又開始係回翻少少，同埋個成交金額680亿咁啦，係咪又要睇下觀望？ 係啦，尋日最終都係跌219点咁樣。嗯， 系咁啊，又要回顾一下过去嘅讲法啦 、 啊。我记得上个礼拜五咧，都喺晨光呢个时段都有讲过，我诶唔紧要，总之下个礼拜翻嚟咧，即系恒指都系差唔多而家嗰啲位嘅啫。27,300点仍然系一个好大阻力，咁我暂时呢个预测都仍然系未错嘅，因为吓、第一就破唔到个位啦，第二咧。個指數都係咁上下，而家呢啲水平啫。我諗即係環顧過去影響港股好多因素，包括係你話第13轮嘅中美貿易會談，係啊，都好似傾得幾好。咁而家真係要等簽，咁都係嗰句啦，真係都要等到11月中，即係亞太經合領導人峰會。咁而講到其他嘅一啲因素咧，譬如話英國嘅脱歐嘅進程，咁當然啦，即係。步步都邁向一個即係叫做比較清晰啲嘅圖畫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好好嘅消息呢？我又清唔上，我又講唔埋喎。咁你又講到內地嘅經濟數據，咁我唔好講個 GDP 落到去六啦。你話咁咪其他成大嘢嚇，一抽過去講。咁你話零售銷售又唔係太曳，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 即如果你話純粹講內地一眾嘅經濟數據表現都仲尚算係仍然係跟市場預期差唔多嘅時候咧，咁、即係人行啊嗰啲咩減息啊降準啊一啲寬鬆嘅措施咧，又唔使諗話會好短期內推出。咁、所以其實簡單啲一句咧，就話根本就缺乏一啲比較利好同埋會刺激到個市嘅因素。咁當然，譬如你話喂前個禮拜四嗰啲新股熱潮，咁啊一陣啊有股仔同大家講啦， 係啊， 亦都唔會話對個指數嗰五十隻成分股帶嚟啲咩幫助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即係個港股都真係裹足不前，升唔到上去，但係跌又唔係話好跌得落去，咁就係會係喂繼續維持咁嘅狀態。 都係睇一啲即係相關有冇消息啊，或者新聞去影響個別板塊嘅走勢咯。譬如琴日我哋話，唉、重磅藍籌股騰訊跌咗2%，就最主要因為睇翻內地方面計劃修改呢個未成年人保護法啦，咁啊加強翻管制網絡遊戲。嗱呢啲就係短期嘅一啲消息或者一啲因素去令到某部分嘅個別股份有喐動咯，嗬。 嗯， 哦，絕對係啊。甚至乎 Heidi， 你啱啱講到騰訊咧，咁其實都真係有消息出嚟嘅，因為咧，其實即係內地啦嚇，即係呢一個叫做即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咧，咁每個月咧都會有個公告，嗰、那個公告係啲咩嘢嚟嘅咧？就係、話一啲可能申請審批一啲所謂嘅手機或者網絡遊戲嘅一個名單。咁啊，每個月大家都睇住佢噶啦，因為即係。即係好似中六彩咁啦！如果你話 批唔批 佢嗰間公司出嗰個遊戲中咗喎，遊戲裏邊喎，哇咁就得啦！即係當然都好睇下佢嗰個咩類型嘅遊戲啦。如果你話真係可能會好受歡迎啊，又可能會即係商業嗰個角度會成功啊，咁當然好啦。咁但係咧，我而家咧啱啱咧就睇緊新鮮滾熱辣十月嗰個所謂嘅名單，10月23號 有啲咩？ 咁啊，嗰扎公司裏邊咧就都好分散下嘅，有好多都好。即係唔係香港上市嘅，咁我又真係我又見唔到騰訊個名喎，反而網易咧有，即係喺呢個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嗰間 NetEase 就有榜上有名，咁所以即係好似 Heidi 頭先咁講啦，即係兩個消息啦，咁啊都唔係對佢特別利好，所以近期佢股價咧都弱咗幾咧，都即係可見一斑，都係亦都有緣有因嘅。 係喂，反而咧就阿 Dicky 喺港股方面咧，近期就多咗啲新股熱潮喎，所謂 嗬， 呢個新股熱潮咁啊各有各嘅即係陣勢咁樣啦，有啲就已經係上咗市㗎啦，有啲呢就係開始招股啊等等咁。咁但係呢當中都被圈出一個嘅焦點，佢哋嘅特色呢就在於呢啲新 股 呢就 超額認購。 同埋呢就係嗰個集資額係偏低㗎。呢一期嗰啲新股。咁如果係咁嘅環境咁嘅情況底下，呢一輪嘅港股嘅新股熱潮呢係咪真係可以帶動到呢個投資熱呢？ 好，我先讲个我睇法答案先。我认为咧就即将寿终正寝啦，成个新股嘅即系所谓热潮。嗱、玩咗两个礼拜嘅啫，真系唔系好耐噶。可能彭仔会同 Heidi 讲，其实头先都系讲话喂，前个礼拜 系 第一轮嘅啫， 老大师 啊，威咯 系啦，系啊， 系啊，唔系好耐啫嘛。因為如果你話唔講前個禮拜四開始，再講再之前嘅兩三個月，我都記得喺節目度都講過啦、真係得嘅百威，係即係叫做係威，係啊，係細 個 股 票又好， 咁 樣 起咗個頭啦。咁啊，再之前兩個幾月嗰啲好多都潛水嘅。咁但係的而且個前個禮拜四開始咧，就即係突然之間瘋狂咁炒作。琴日咧又咁啱啦，喺某免費報章咧，我自己嘅專欄見報，我都用咗成千字去講解釋 千字文 原新股熱潮就即將係壽終正寢。咁嗱、更加令到我確立我個睇法咧，係琴日都已經見到我係琴日朝頭早見報講嗰樣嘢咧，已經係出現咗啦。好簡單嘅啫，新股認購其實上市初期永遠都係個供求嘅關係。好啦，咁你話係咪多人抽嘅新股一般上市首日會有好表現啊？嗱，呢個都兩睇嘅啫。氣氛好嗰陣時係嘅，因為咩叫做多人認購咧？公開發售超額認購好多倍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叫做回撥機制嘅情況出現，就即係話從國際配售即係大戶咧，就撥翻多啲貨俾散户。嗱，成件事完咗之後咧，其實兩邊都唔夠貨，因為所謂超額就即係話認購倍數好多啦。咁散户就算你撥埋你嗰啲大户嗰啲俾我去到五成，其實我都係唔夠嘅。咁大户更加唔夠啦。我本來實食諗約九成噶嘛，我而家撥咗四成俾你，得翻五成。咁嗱，呢個係一個正常集資額細過100億以下新股嗰個所謂嘅配發嘅制度。咁好啦，有啲咩想講咧？我嗱最關鍵嘅就係喺18號嘅時候咧上市咧，我就唔講我哋名啦，有兩隻新股。認購反應都不俗㗎，有一隻都大幾十 倍嘅、 嗯。 最後兩隻新股都係潛咗水，有一隻到而家咧累積跌幅成四成咁多添。 即係低於招股價嗰啲係嘛？ 係啦，就低個招股價都幾多添啦。咁、 嗯、 我就講啦，就話嗱，如果咧再遇到啲新股咧， 認 購反應好好，哇，三幾百倍。咁跟住如果佢上市第一日抽高再回落，跟住咧就見頂咧，咁就即係咧可能呢一個熱潮就已經係告一段落啦。嗱、嗯，尋日上市有一隻新股，即係唔係講開心嘢咧，我又唔講佢名啦。上完市之後咧，個股價曾經大幅飆升，即係兩倍多嘅，但係由高位 OK 係、 嗯、 暴跌七成落嚟、 嗯， 由高位計跌七成，最後收市係跌穿咗招股價嘅。嗱、 嗯， 咁即係反映到啲乜嘢咧？就即係話反映到咧，有部分人好亢奮啦，唔聽我講啦，或者都話喂新股抽就算啦、 啊， 升咗成兩倍，咁其實。點解會你會覺得冇問題呢、嗯、即係就算好似好似點講呢好精打細算好熱愛一啲嘅即係靚衫啊靚袋當問返啊朱開庭小姐一個好靚嘅袋如果你話喂原價買咁我梗係買啦係咪人哋個 sales 打俾我 咩炒價 朱小姐嘅袋炒價一倍我肯定呢朱小姐就唔會買㗎啦其實一樣嘅概念新股都係如果你話一開波炒高咗一倍講真啦 你仲接貨啊 系咪？系咯，即唔会系定价、定价错，唔关个保荐人士、 嗯， 一定系市场过度亢奋、 嗯。 其实就真系咧，难听啲讲，真系接火棒。所以你话寻日高位接咗啲朋友，喂，跟住跌咗七成落嚟，我可以好肯定讲，佢冇乜机会可以翻到本。咁所以即系真系要睇住。你话喂，好似今日咁、 嗯， 有只新股都。三幾百倍千萬認購，咁我啊當然信心大少少啦，但又唔好諗住話好似再之前上個禮拜咁會有啲創業板股份可以哇，真係三兩日咧升成七八九倍喎，嗱、 嗯、 唔會啦，我亦都覺得過告一段落啦，即係嗰種咁誇張嘅炒風，咁你話佢升咁都有道理，因為佢千萬認購倍數都多，但係講真，如果你話升得嗰三幾成、四五成、五六七成。我就寧願即係大家都不如把握機會，就真係獲利離場就好過你話真係再高追，即係高追我就堅決要投資者千祈就唔好啦嚇。 即係個策略就係話，如果你能夠同啲大會一樣喺認購嘅時候，哎呀咁啱抽中咗嘅，咁而第一日有翻咁上下升幅 ，OK 賺餐茶都幾開心嘅嚇，冇乜壓力。但係倒翻轉啦，你冇認購到冇貨喺手，第一日見到佢衝高去追啦，再望可以即係更上一層樓咧，就真係唔好望得太多啦，係咪？ 係啊，記住真係都係。接火棒同埋音樂椅遊戲嚟嘅，真係辛苦，即係冇噶，即係亢奮嘅情緒、認購嘅情緒。如果你話可以延續落去，其實就大家應該要把握呢個機會獲利，就唔係再去高追咯。 係好啊，咁啊，除咗話喺港股方面啲新股大家會比較多注意之外咧，咁啊，另外因為睇埋港股就嗰啲通訊科技嘅板塊咧，尋日咧有公布關於係有電信商都投得咧，就港府拍賣出嚟嘅一啲嘅5G。頻譜啦，咁唔知呢一啲消息啊，對於即係個別呢啲上市公司咧，會唔會有啲咩推動作用咧？尤其是喺嗰個電信業啊、通訊科技板塊嗰方面。 好，咁你話香港嗰、那個即係所謂頻譜拍賣個反應咧？嗱，講真。即係站在拍賣角度咧，就少少負面，即係唔係好熱啊氣氛。咁但係 嚟嚟去去都係嗰幾間啫喎。 係因為嚟嚟去嗰幾間咯，即係呢啲咁大間可以講名啦，譬如和電啊、數碼通啊、香港電信啊、香港寬頻啊嗰啲咁樣啦。啊，當然其實你話即係其實喺香港上市嘅嚟嚟去都係嗰啲噶啦嚇。就算你話即係中國移動香港啊，咁即係點講都好啦。喺目前而家呢刻咧，大家咧都即係出價唔積極嘅，咁啊諗住都係實食噶啦。咁再加上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寡頭壟斷嘅行業，咁所以反而咧就即係個頻譜賣得唔係太貴咧。咁當然。亦都有利于佢哋啲營運商嘅，即係話曬，即係嗰個 5G 嗰個數據，即係速度嚟講，真係快成廿倍噶嘛。不過其實都好睇，究竟幾時啲網絡營運商佢哋推出嘅服務，同埋更加睇咧，就係話究竟幾時真係主流嗰啲嘅智能手機生產商會推出呢啲手機。咁我諗都會引嚟一個憧憬，就話啊。會唔會屆時可能即係第一個頻譜拍賣嗰個價格唔係好貴，咁而如果推出呢啲服務嘅時候， 消費者可以平翻啲啊，好啊，最好就係咁啦， 加少少價咁啊，可能會有啲憧憬，咁所以就調翻轉講就對佢哋就唔會話係一個利淡嘅消息，咁但係你話係會唔會因為呢、這、一個即係頻譜嘅拍賣？ 會係導致到佢哋股價會有個大幅上升呢？咁我又睇唔到，因為始終呢一個 刺激唔係咁大嘅，原來係 係啦，即係太成熟嘅市場啦。喺而家呢一刻發投得嘅呢一個 5G 嘅頻譜嗰幾間，即係你就當暫時呢四間先啦嚇。咁啊，四月一號生效，咁啊仲要等一下啲機幾時出。咁雖然好多啲生產商，譬如話小米都話，阿雷軍都話嚟緊都幾款㗎啦。咁金蘋果啱啱出完新機啦，我諗佢未咁快，起碼都即係十個八個月之後一年到啦嚇，先至會有。咁我諗屆時就會成熟㗎啦。咁啊，真係啲即係嗰個服務推咗出嚟之後，但係簡單啲講，對嘅幾大營運商嗰個股價咧，就未必話會有個好大嘅刺激。 係咁啊，暫時嚟講就拍賣投得呢個香港政府嘅 5G 頻譜咧，有中國移動香港啦、香港電信啦，有呢、這個和記啦，同埋數碼通嘅，係暫時四間。咁因為去到下個月四號嘅時候，又會又再拍賣另外一條嘅呢一個同 5G 頻譜有關嘅一啲嘅設備啊，咁樣咁到時再睇下會唔會有另外第五間嘅電信商出嚟啊？ 先講個名，但係未中到嗰間都中埋。 係啦， 好啊， 好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Dicky 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我哋啊，聽日再傾啩，好，拜拜， 拜拜，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正话一落到街，好似有人跟踪住我咁啊！我见到有两个外星人喺飞碟降落嚟，拎住支镭射枪，我好惊，咪转身走咯。点知？ 点知点啊？ 点知扎醒咗啊！原来我瞌着咗，所以嚟迟咗咯。 发梦同创作真系好有关系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畅谈弗洛伊德同荣格两大心理学家，睇下佢哋对梦嘅研究影响后世文学创作有几深远。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近年网购普及，市民可能在网站见到有声称是大麻的产品出售，例如大麻草、大麻花，或者含有受管制的大麻素，例如四氢大麻酚，即是 THC 的产品。 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大麻以及受管制大麻素和四氢大麻酚都属于危险药物，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 非法进口包括网购或者邮购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是违法的。 贩运危险药物是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罚款500万元以及终身监禁。所以市民购物的时候，无论是透过网站定是去实体店，都必须留意有关产品的包装标示，以免误堕法网。 收取含有毒品的包裹，同样可能干犯贩运或管有危险药物罪行，所以大家千祈不要帮人接收或者运送内容不详的包裹，以免误堕法网，抱憾终生。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早就轮到阿小白话要啊。向阿彭爷爷讲一样嘢，咩、 啊、 事情咧？ 今日咧，除咗要告诉彭爷爷之外咧，仲应承咗阿朱海婷 Heidi 话埋俾佢听嘅， 系， 梗系啦。记唔记得上次咧，即系告诉彭爷爷嘅时候就话过俾大家听，有一位日本就小泉家族咧，咁啊系啦，咁就话冇错啦，就话佢嘅发型啦，俊次郎先生啦，咁就风魔日本啊嘛，系咪先？好啦，而家咧。介紹下佢嘅太太俾大家知， 係靚嘅。我哋嗰日都好似即刻 search 咗佢太太 的 樣， 係啦，係靚嘅。咁啊，真係靚。原因就係因為咧，佢係日本同埋法國嘅 mix 嚟嘅， 混血 混血兒嚟嘅。佢爸爸咧就係法國人嚟嘅，咁至於佢媽媽咧就係日本土生土長嘅日本人啦。咁啊，初頭就喺兵庫縣嗰度出世嘅，跟住後屘都搬咗去日本其他縣市嗰度成長咁樣。 但係點解我要認識呢個女士啊？ 嗱，呢個女士咧，因為咧我哋都有幾多幾值得敬佩佢嘅地方嘅、除咗講緊 娶 靚之外，係啦，除咗靚同埋嫁得好之外咧，佢自己本身咧喺 日本嚟讲咧，都系一个几受欢迎嘅主播嚟嘅。 哦，佢系新闻主播， 佢系都系可以咁嘅新闻主播，而且佢仲会做节目嘅。 哦， 咁嗰啲节目。其中一個節目咧就好似嗰啲咩長談一分鐘普通話嗰一類咁樣嘅節目嘅， 好入屋嘅嗰啲， 即係知識型 嘅，知識型噶。嗱咁佢個名咧本身個名就叫做龍川雅美嘅， 哦， 係啦。咁由於佢本身都係爸爸係法國人嘅關係啦，咁所以可以叫做龍川 Crystal 嘅。 哦 ，Crystal。 Crystal 雅美其實個名好長嘅，龍川龍川。La Luto Cristolo Masami 咁样噶，系啊，真系好长， 好好听。你讲得 好啦， 系啦，好啦。咁佢呢一位咧，即系叫做混血儿嘅女士咧，咁喺日本除咗系会行 model 界之外啦，主播界啦，做一啲好知识型嘅节目之外啦，佢更加前两年咧喺日本方面就更加做咗一个节目，就专系讲一啲法文加上日文嘅。小字句咁样嘅，咁、 哦、教大家通用两种语言， 系啦，类似呢类咁啊，而且仲有啲好生鬼嘅方式咧，去到教嘅，系啊，即系唔系净系 佢有一啲咁嘅即系政治嘅夫家啦，即系佢老公啦，即系有啲政治背景咁样，都愿意咁生鬼啊！我以为好严肃， 嗰阵时仲未结婚啊嘛，仲未拍拖嘛，咁佢同佢而家嘅丈夫啦，阿俊次郎啦，其实就系电击结婚嘅。電擊即係閃電結婚，係、 哦、 啦。 喂，咩叫電擊？ 日文有個字叫做 dekijadakikon， 即係咩意思呢？即係有咗 B B 而閃電結婚嘅。 佢哋係咪 佢哋 就係呢種，係即係雙喜臨門。 雙喜臨門啊，冇錯。 但係皇室嚟講，會唔會都覺得比較前衛㗎？ 佢唔係皇室嚟㗎，係 啊， 佢係藍血咋。 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当局在货柜车内发现39具遗体的案件，警方话首要工作是确认死者身份，预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指案中很多人失去生命，形容是悲剧，会调查发生过乜嘢事。警方說涉案車輛在保加利亞註冊，拖頭是從比利時的澤布魯日登上渡輪。在英國時間星期三凌晨0:30抵達英國東部埃塞克斯地區的塞羅克市，並在35分鐘之後連同涉案貨櫃駛走。貨櫃車在凌晨1:40在市內一個工業園區被發現，由救護部門報警。警方接報後將貨櫃車轉移到另一個地點，在貨櫃內發現39名死者，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來自北愛爾蘭的25歲男司機涉嫌謀殺被捕，仍被扣查。專責打擊犯罪的部門說會派員協助警方調查案件是否涉及有組織罪案。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宣布正式授权南伯党领导人金茨草建新一届政府。里夫林在授权仪式说，为打破祖国僵局，避免重新大选，各党派需要作出必要妥协和团结，尽快完成组建政府的工作。金茨承诺将组建一个自由联合、民主和解和寻求和平但能够击败敌人的政府。当地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接受了南伯党的祖国谈判邀请，双方将开始谈判。金茨是以色列近11年来除了内塔尼亚胡之外首个获得祖国权的党派领导人。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说，欧盟各国领袖最快可能在当地星期五召开欧洲理事会会议，讨论是否批准英国延迟脱欧。瓦拉德卡说，如果各国未能透过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接触，就是否批准推迟英国脱欧期限，延期几耐，同埋在什么条件下延期，就可能需要召开欧洲理事会会议，可能是下星期一，最快在今个星期五。瓦拉德卡希望英国国会能够以合理速度审批脱欧协议，重申爱尔兰政府一直希望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欧洲联赛冠军杯两支英超球队利物浦和车路士都在分组赛取胜，卫冕的利物浦作客亨克，凭张伯伦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大胜4-1。同组伊祖拿波利作客3-2击败萨尔斯堡之后，领先利物浦排小组榜首。 车路士作客亚即士1-0小胜，赛后两队 H 组同得六分，亚即士以得失球排榜首。巴塞罗那 F 组以2-1作客仅胜布拉格斯拉维亚，美斯三分钟为球队建功，成为首名连续15场欧联赛事入到波的球员。同组国际米兰主场2-0击败多蒙特。G 组莱比锡2-1反胜新尼特，全取三分之后排榜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2768点，升1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5，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43美元，卖出1491.7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清水湾道啊，咁就系由于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两边龙尾噶，咁一边就排翻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另外一边咧就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就挤塞，咁车龙好长啊，排到接近碧屋噶，咁亦都影响埋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车龙排到过晒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坪石，咁平时咧都系挤塞噶，咁加上龙翔道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好长啊，排到去碧屋，咁而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挤塞；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料水噶。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啦，由下昼1点开始啊，机场快线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大约是每10分钟一班，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今日服务是全日暂停的。另外轻铁各路线今日都是全线正常行驶，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出入口站仍然是封闭的，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时间来到早上的8:39啊，今日星期四吓，晨光第一线节目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为大家服务啦。咁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啦，有朱海婷，再加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一份咧，系嚟自今日咧呢一个明报嘅头版头条嘅。咁系讲到咧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咧，佢就洗黑钱案。昨日就刑满出狱了，向死者潘晓颖的家人道歉，并且表示愿意去到台湾受审。据明报了解，就陆委会前日是经拆进会以及是协进会平台就致函港府，信中建议用三年前的石棺案的模式在机场带走陈同佳，而并非是押解。但是港府消息说，陈同佳要用石棺案模式去台湾自首，预料需要港台執法機構以上的更高层次人士达成共识才能够執行的。是要香港和台湾方面。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昨日就表示将会持续要求特区政府提供司法协助，尤其是提供相关的事证。台湾日前就说有意派检警人员是来到香港押解陈同佳，但昨日就未见派员的。咁并且澄清就唔会拒绝陈同佳入境，已经系设立专门嘅窗口去接收。咁计划系陪同陈同佳去台湾嘅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咧，寻日话今日咧都唔会起行噶啦，咁讲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明报嘅头版头条嚟嘅。 好啦，跟住咧星岛日报方面嘅独家咯噃，咁就讲到咧养和叫停非必要项目停聘人手，严控开支噶。喺反修例示威嘅影响之下，近日访港嘅旅客大跌，除咗严重嘅影响本地嘅零售同埋旅游业啦，更加进一步咧就系涉及近年亦都有治疗不少内地病人嘅私家医院噶。咁啊，报章就取得一封由养和医疗集团向员工发出以携手前行共度时间为题的信函，只鉴于社会活动未见缓和，令到前景不明，入住率和门诊数字下降，集团就决定暂停非必要的项目，停止招聘人手，以及严格控制交通津贴等的开支，只期望通过上述的措施避免裁员。集团回复的时候就没有否定是信函的内容，指导会采取审慎的措施确保财政稳健和运作畅顺。除了睇翻养和医院，除了正系在筲箕湾兴建啊，总投资约30亿元的质子治疗中心，以及系亚公岩村道3号的医院项目，发展及工程管理部将会同集团的营运总监暨养和医院的经理就一同咧审视所有早前已经系获批准的项目，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由采购和发展委员会商讨系咪会批出申请。 请，否则其他非必要的项目将会暂停的。而另外一方面，集团亦都会在非常除了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之外停止招聘人手，但是就会继续聘用本年度毕业的登记和注册护士。最后一项措施讲回就是严格控制包括交通津贴等的开支，就列明如果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供乘搭的话，其他交通开支就不获发还的。睇翻咧，有社区组织协会病人权益方面嘅发言人就讲到啦，其实自从中国政府推出自由行嘅措施之后，吸引不少内地人嚟到本港嘅私家医院接受医疗嘅服务，当中咧就包括聚集咗不少名医嘅养和医院，医院嘅人流相当之多，咁啊医院内亦都有不少嘅内地人士系进出，咁但系因为近期嘅示威活动，以致咧内地病人咧亦都系陆续减少，近期医院里边嘅人流咧就明显系减少咗噶。其实本港病人即使生病仍然要求医，因此都见到人流是虽然减少，但是都有一定的数量。以往其实港岛商业区的私家医院或者是诊所出入都有成五至六成的人就是以普通话对答，虽然部分就已经是来到香港定居，但是可见内地病人的数量亦都占了私家医院一个比较大的比重，大家可以留意。 谢谢 Heidi。 再看回东方日报的报道，港岛就是香港经济转差，雇主无力支付欠薪个案就多了。2018-19年度雇员向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申请个案多达2764宗，按年增加两成。而欠薪的申请、代通资金以及遣散费等等垫资的款额亦都高达3.0880万，按年飙升近一倍。其中建造业属于重灾区，申请个案是最多的，其次是餐饮以及零售业。工会指出，年报反映的破欠基金申请未到最坏的时刻，预期近月反修例风波就会令到饮食以及零售业申请个案大幅增加。看回数字，建造业申请数目总共是938宗，申请款额是1.0970万，其次是餐饮服务业，总共有513宗申请的个案，申请款额是1750万，随后是零售业，申请数目是402宗，申请款额是5520万元。新建破欠基金委员会委员的劳联主席林振声就表示，近月反修例风波之下有200多间的食肆结业，雇员停薪以及欠薪的情况严峻，零售业亦都有类似的情况，估计本年度破欠申请个案会比上年度增加。他期望政府在基金财政水浸的时间放宽欠薪以及年假的上限金额，令到受影响的雇员得到较优厚的补偿。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了，唔该晒小白之余，亦都同大家睇睇一个交通消息。而家早上时间8:46，咁啊龙翔道往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嘅，非常挤塞，龙尾咧喺九龙湾港铁站，亦都影响啦新清水湾道往坪石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咧就喺碧屋，咁而旧清水湾道往坪石呢亦都出现龙尾，咁龙尾呢就有车龙，龙尾呢就喺呢个飞鹅山道嘅。重复一次啦，就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咁龙尾呢就喺九龙湾港铁站，亦都影响新清水湾道往坪石严重挤塞，龙尾呢喺碧屋。旧清水湾道往坪石呢龙尾就喺飞鹅山道嘅。好啦，继续咧睇其他嘅报章新闻咧，就转睇下《苹果日报》今日嘅内页讲文啦。咁系讲到话，因为陈同佳案件啊，令到港府咧提出被指为系送中恶法嘅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啦。咁啊，因而咧就触发香港爆发震动全球嘅反送中抗争嘅。咁经历4个月咧，无数市民嘅反对之下咧，就政府终于喺寻日嘅立法会大会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民主派就指修例风波令到香港撕裂，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受伤被捕，就促请呢个包括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等主事官员在内的官员就问责下台，但李家超就未有回应。 咁李家超咧喺发言中咧提到，特区政府提出修例，并且喺4月3日响立法会进行首读，6月12日恢复二读，但系因为社会意见分歧，政府暂缓修例工作。而家咧为咗更清楚明确特区政府对于呢一个修例嘅立场啦，咁正式咧系宣布撤回修例噶。咁有议员问到佢会否为严重失当引起社会动荡同撕裂而问责下台同埋辞职？李家超咧寻日喺立法会嗰度咧就话以佢咧就以主席，我冇嘢补充作回应噶。咁呢个系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文汇报方面咧就讲到啦吓，1亿资助旅社，每客咧就系计系奖赏120元噶。咁啊，为咗支援香港旅游业界咧，系应对经济下行嘅困境啦。特区政府咧，琴日就公布下个月推出啦，就系旅行社现金鼓励计划噶。旅行社每接待一名入境嘅旅客咧，就可以获得120元嘅奖赏；接待每名出境嘅旅客咧，就系有100元噶。每间旅行社咧就系以500个嘅名额为限，咁即系话最多咧可以获发60000元嘅现金鼓励，计划就为期4个多月，直至明年嘅3月底，涉及嘅金额咧大约系1亿元啊，就系由旅发局同埋咧就系旅议会向旅行社系发放噶。咁当然啦，部分嘅旅行社咧就系会透过减价咧就系将奖赏回馈旅客，但系亦都有业界人士认为资助金额不足，成效存疑，希望政府系加码噶。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琴日咧就喺记者会上表示啦，旅游业界作为经济低迷时首当其冲嘅行业，政府好希望咧就系帮助业界继续寻找生意同埋营运嘅目标，就系等本港1700多间嘅旅行社、6000多名嘅导游、17000多名嘅领队以及整个嘅旅游业咧能够继续维持落去。佢形容啦，措施就系及时雨，透过简单嘅方法，不分旅行社嘅规模大小，直接帮助旅行社，等到佢哋咧领队同埋导游受惠，亦都令到咧相关嘅行业啊，例如酒店啊、航空、零售等咧得到帮助，而解决佢哋喺营运上嘅燃眉之急。咁啊，呢一个嘅发放方法都好简单啦，就系直接以现金。旅行社一咧亦都系无需累积旅客嘅人数去到计划上限，先至可以一次过提交申请。只要接到一定嘅数量嘅旅客咧，就可以提交申请。即系话我哋如果香港人报团出外咧，都有嘅噃。 因为出外就 佢哋 100嘛。 佢哋入嚟香港 就120咁樣嚇。不過聽到頭先阿朱凱廷講到嗰個內容方面，佢就講過一億咧，都係其實啲錢就喺翻呢個旅遊係因為 旅發局同埋旅議會啊。 咁我就諗到旅發局可能就係慳翻嗰個咧美酒佳肴咧， 咁、 啊、 又 係搞咁咪留翻啲錢，咁點咧？咁幾好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杯羹 啊！攞翻啲錢出嚟又係受惠翻俾業界，咁就啱咯。 好，唔該曬 Heidi， 再睇翻信報嘅財經新聞頭版，講到施政報告宣布放寬按揭保險樓價上限，啱啱滿咗一個星期，二手樓市持續啊大翻身啊嚇，連日啊咁啊亦都見到準買家咧就空群而出咧，就物色深水嘅單位，咁啊重現翻咧就係多組客排隊睇樓搶盤嘅盛況，係 咪啊？ 信報係咁講嘅，佢就話到仿如大旺市再臨咁講，佢有啲例子嘅，沙田區沙田中心一個圓圖側嘅一個一房。港户啦，放盘不足3小时，多达8组嘅客睇楼。咁啊，同日闪电就以515万元咧就卖出啦。咁啊，尺价咧就系17600元左右啦。咁啊，呢一个嘅屋苑啊，咁啊大概3个月嘅新高嘅价格咧，亦都比即系寻日呢一个嘅卖出价咧就系破咗啦。咁另外鸭脷洲海怡半岛啊，海景两房单位一日之内咧最少有6组嘅客户咧就排队参观。咁啊，最终就以942万元咧就转咗手啦。咁啊，造价咧就破咗咧呢个屋苑啊同类两房户嘅纪录，咁啊见到啦吓，咁啊受放宽按揭刺激啊，咁啊楼市打破咗闷局，咁啊话到炽热程度直逼今年3月嘅小阳春添，咁啊睇下楼市系咪真系会向好啦？呢、這个嚟自信报方面嘅财经新闻。 嚟紧啊礼拜六日咯，睇下系咪真系有好多人又去睇 楼 啦，睇二手楼啊，睇下系咪呢？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到咧近期啊市况咧都系炒股唔炒市啦，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睇咧？ 系咁，今日个市我 哋認為都同過去幾日個格局差唔多噶啦，即係都應該係會相對嚟講都係低成交。咁就見到禮拜一同禮拜二都係個市比較靜啦。咁尋日就跌咗200多点。咁我哋咁尋日就見到其實都係，其實主要嚟講騰訊都係偏弱少少，就拉低個大市。大市啦，騰訊即係近排嚟講都可能係會慢少少，即係基本上見到個股價近期都唔係好喐，即係都帶動唔到個大市嘅。你話重磅股咁，可能市場亦都觀望緊下個禮拜一啊匯豐個季績啦。咁所以我哋覺得係暫時嚟講，即係你話見到美股尋晚亦都冇乜大嘅變動，咁所以我哋預計今日嚟講都可能係 around 即係升100跌100咁樣，我哋覺得都唔會話變化係好大嘅。今日嚟講就 睇翻咧內地嘅豬肉價格咧，按年都升得幾多下個升幅，咁啊令到咧豬肉股啦都啊水漲船高喎。咁有幾隻股份咧都可以揀下啦，中糧啊、乳潤咁樣啦。有啲大隻啲嘅，有啲啊細隻啲，咁啊揀下豬肉股方面啊，咁啊 Kelvin， 你覺得點去揀股票好咧？ 近期亦都見到係比較強勢啦，因為基本上就正如你話齋，見到個豬肉價格都不斷，即、就、係、是、按年都係咁不斷上升啦。咁尋日亦都公布咗一啲即係中國海關都公布咗啲豬肉嘅相關嘅數據嘅，咁都見到個。即係個量或者個係啦，即係個量見到都係一路都升緊嘅，即係都比較強。咁所以你話如果睇翻豬肉股嚟講，咁我哋覺得大部分即係如果你話喺香港嚟講，都係睇翻三隻啦，一隻就係乳潤，一隻就係中糧肉食，一隻就係萬州啦。咁你話乳潤即係其實三隻嚟講都有啲分別嘅。咁你話乳潤就相對嚟講就細隻啲，炒個力度即係見到今個禮拜其實都升咗唔少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而家近排嚟講，啲人係炒細隻嘅嘢，咁其實你話乳潤可能係最受惠嘅。咁如果你話相對嚟講安全啲嘅，咁就即係我哋都係買翻藍籌，即係都買翻萬州啦。咁萬州就我哋覺得就係、是，即係萬州我哋覺得就係相對安全啲，但係個估值我哋覺得都係偏高咗少少嘅。其實即係中糧肉食呢啲可能喺即係乳潤同埋萬州即係個 size 嘅中間嘅話，我哋覺得都可能係會受惠，同埋你始終有個國企嘅背景，咁我哋覺得都可能係。即係可能亦都係 OK 嘅，咁亦都係即係我哋見到近排亦都有資金流入去嘅，三隻我哋都見到係有資金流入，咁其實你就話大中細就睇下你閣下嘅選擇係中意即係邊樣嘢多少啫，即係最安全啲啊，定話中意可能係。即係預潤夠細只，個炒風可能係會大少少咁樣。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 Kelvin， 拜拜。 OK， 唔該曬，拜拜。 晨光第一線，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華梅姐，呢、這個唔係讀打井， 唔係打井股井啊。咁嚟過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 Heidi 朱海婷， 早晨， 早晨，妈咪姐。 嗱，好啦。昨日呢就嬲嬲地咁样啦，时间又唔够咁，搞到我呢即係扮到靓靓咁嚟到呢啲个直播室呢哈讲冇两句走咯。 你今日都係咁靓啊。 係。 多谢。 今日有好好嘅发挥啊，美好嘅一天又开展啊。 咁嘅最紧要呢我哋做人嘅嘢呢就有机会呢就要多啲呢同大家去讲返呢有意思嘅事情，好让呢啲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得到益处啊嘛，系嘛。所以我都争取时间啦。其实呢我昨日已经预备咗啊。希望今日呢可以同大家呢 hashtag 一下啦，真係呀唔好懒呀，做人都不能够懒㗎。呢一个唔係话淨係呢做工方面话要勤力呀，唔好懒惰呀，读书唔好呢唔用功呀嗰啲话。唔係淨係咁简单。而係呢因为呢呢一个嘅有研究发现呢真係懒嘅人呢懒得滞呢是会容易呢冇命嘅。 吓 懒得有病啊。 即係懒得会死嘅咁。咁呢个呢係嚟自世界卫生组织呢都已经几年前呢 ,2012 年嘅时候呢佢哋有一啲嘅研究呢就指出 话身体活动不足啊，即系你喐都唔喐啦，系咪？已经成为咗影响全球死亡率嘅第四大危险因素啊！ 哦，就系咩病咩病啊？系因为你乜都唔喐就已经咧， 都唔 令到你，令到你 或者话俾人话 增加死亡嘅风险， 过分静态啊咁， 真系会增加你嘅死亡风险啊！好啦，咁既然咧知道呢一个嘅危机咧，咁我哋要去破解啦。咁点啊？嗱，首先要知道咧，原来我哋平常咧都有好多嘢咧系懒到出汁嘅，真系，譬如。以下所讲嘅，希望你戒咗佢，就千祈唔好咁样懒法。 系， 包括懒得去厕所， 吓、啊，即系点啊？忍大忍细咁啊？ 你见到噶、哦，有阵时咧，真系 发炎噶嘛？ 好多咧，我都知嘅。香港人咧，好勤力嘅，为咗打份工咧，佢哋都真系啊，可以话咧，忍大忍细咧都可以噶，宁愿咧做埋先咁。有时咧都喺 office 嗰度咧，就挂住做嘢咧，就唔去厕所忍埋先，做埋个 report 先去咁，即系类似咁样啦。咁好容易咧会有尿道感染啦。吓、 哦 啊，你个膀胱同埋个肾脏系咪会有危险啊？咁样，所以就千祈唔好懒得去厕所。仲有。唔好啦，懒得食早餐啊！早餐好重要噶，我哋成日都话啦，尤其是学生哥啊，成日谂住咧，诶唔食早餐，一翻去到宁愿瞓多阵，跟住一翻到学校咧先算咁。咁样咧系会影响你个表现，影响你嗰个嘅身体机能嘅发展嘅。仲有唔好话咧，懒得饮水啊，要多啲饮水啊！我又系知道咧，你哋啲人喺 office 咧，成日都唔饮水噶，咁又好危险啊！要饮多啲水吓、啊，知唔知道？补充啊， 哦、 知道。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丑人啊多八卦，懒人就死得快啦。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啦，荃锦交汇处一段都系塞，龙尾就象山村。港铁方面嘅消息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啦，提早喺夜晚11点结束。另外咧，机场快线由晏昼1点开始，机场快线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全日暂停。咁至于轻铁方面啦，各路线咧今日全线正常行驶。西九龙站咧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就快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合办一个青春事业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我知道10月29日和30日在理工大学举行嘛，有大约40间企业参加，啱晒有专上学历的年轻人，同场仲有工作假期计划的资料。 你点知嘅？ 上 www.jobs.gov.hk 咪知咯，或打21533985问下啦。 奋发时刻 DSE。 我想数学跟其他科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多陷阱的。 从生活里面去掌握通识科，再用通识科学到的东西来去认识生活。 同学仔，中英数通四大主科，你最拉边科？ 今个星期六，万荣祖老师、刘莲加埋专家，齐齐同大家温习四大主科。今个星期是数学科，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一起听 Radio 2奋发时刻 DSE。 的气温啊，相对湿度74%。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系9:07。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就有阿欧啦， 早晨， 有阿朱海婷喺度啦，小白， 早晨， 系同埋有我彭仔咁啊，亦都欢迎听众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咧，就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都系继续欢迎大家咧，就可以预约一啲日子做。点唱咁啊？小白都 check 紧呢个核数师， 系啊，咁啊，我哋嘅档期啊好密嘅，不过咧都仲有几个位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包括咧嗱，10月31号。 十月三十一， 下个礼拜四嚟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就敷晒噶啦， 即系万圣节嗰日， 系啊， 咁样咯，系咪？好啦， 有啲宗教觉得唔啱噶， 咁啊啱嘅，打落上嚟咯，系咪？好啦，另外咧就系11月开始咧，11月啊4号啊6号啊，同埋之后嗰啲有好多日子啊，打电话上嚟同我约下 book 下，问下呢一个档期啦吓， 系啦，同我哋嘅秘书先生。 都是小白先生， 头先都仲话系核数师啊， 佢真系多变化， 五秒之后就变咗秘书先生， 又系日语达人， 冇错， 实嘢好爸爸， 又系福冈文化大使， 括弧 系啦，青年 国际首席。唔知乜嘢咁啊，辛苦晒啊！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亦都可以听下小白嘅声音吓，1872388。咁啊，至于今日星期四9点过后咧，就交俾阿 O 啦。 系啊，会有呢个创业 O to O 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都喺电视机会见到佢嘅。咁啊，前排就喺3日2夜入边都即系都拍下啦。 好多热女郎噶噃。 系啊，通常都系好健康、好健美嘅女仔嚟噶噃。 系啊，佢系力扣胡美仪啊。系啊， 喂， 系啊。 喂，令我谂起唱 曲美仪姐啊， 唱呢个小调啊，靓声啊，粤曲嘅胡美仪姐姐， 唔系，佢系都系选港姐出身嘅，2017年嘅港姐咁样咯。咁就叫做有一个咧叫榴莲嘅铺头。咁咧呢个榴莲铺头咧最有趣嘅地方咧系佢开咗2-3年到咯， 系 佢攞咗车胎人， 系咪尖沙咀噶？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哦、你以为咧，即系车胎人就去嗰啲唔同嗰啲西餐厅啊，或者即系小食店啊咁样啦、啊。咁点不知咧，佢系专做一个榴莲嘅铺头咧，都可以得到呢个。 但系佢系卖生果榴莲定系榴莲嘅产品啊？ 所有相关嘅食品啊， 所有相关嘅食品。 我想讲，话说有一次咧，我就系嘅车成日途经系尖沙咀，就系嗰个位成日都可以摆啲车噶嘛。我停正喺门口，咁啊，即系成家人啦。咁跟住咧，就喺嗰间铺头入边咧，就有人同我打招呼啦。就系咧，应该有同佢拍过3日2夜嘅一个男拍档，亦都系我拍档啊。呢啲工作人员就原来入边食紧嘢咯。 哦，咁样， 所以我知道去边。 其实咧，可能就系靠你哋个台嗰啲同事咧都够支撑，因为咧佢嚟紧下个月咧再开分店咯。 净系靠 佢啊， 靠呢一个嘅电视城里边嘅同事。 未得，等我去埋先。 咁紧要就已经够死。好，听下听下佢点样经营之道系点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啊！ 哇，揾咗位靓女上嚟，佢系力扣啊，胡美仪，早晨。 Hello， 早晨。 喂，早晨啊！前排先喺电视机睇到你个三日两夜咁样，但原来咧你都有一门生意嘅，咁啊打开报纸睇到，喂 C 一咁样吓，咁啊就系呢个咧猫山王啊，做呢个榴莲嘅生意，咁啊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榴莲嘅咁样，所以就喂忍唔住请你上嚟晨光第一线做个访问先啦。咁当然咧喺个报道入边咧，哇，斥资都唔少钱喎、啊。原来咁实情系咪咁噶？你call？ 其实头一浸落去抌本系比较多啲嘅，咁后边即系有啲资金去维持个生意啦。 嗯， 咁而家都做得到 OK 嘅。 咁但系有冇可以透露下大概真系系咪如报道所指？喂，都成差唔多100万咁样去做， 算少噶啦。其实佢讲得 算少啊， 系啊。 哦 ，OK。 即系而家马拉买块地应该都百零二百走唔甩㗎。 咁不如我哋將個時間線褪前少少啊！但係一開始點解會萌生呢個 idea 做一門關於專賣榴蓮專門店嘅生意呢？ 本身喺美國咁就已經做緊 bubble tea 嘅奶茶咁樣，咁其實翻到嚟都想再繼續開 bubble tea， 但係競爭實在太大啦。 但係呢個珍珠奶茶嘅生意咧，係你讀書嘅時候搞定，還是係喂即係參選港姐咁樣？即係個時間線係點 嘅？其實係大學畢業之後咁就做咗嘅，因為本身其實想揾工嘅，但係咧就機緣巧合啦，咁就自己做咗奶茶，就冇去即係入到人哋公司咁樣。咁做咗奶茶，咁啊做咗滷水，咁都係飲食業。係咁後屘 即係做咗兩檔生意㗎啦，已經係即係先係奶茶，跟住又滷水生意啊。係 啊， 喂，滷水真係同你即係好風馬牛不相及，即係老啲啊嘛。即係你話bubble tea 辣嘅辣嘅，即係嗰啲中國嗰啲 即 係 咩鴨舌啊嗰啲 friend 咁鴨脖啊嗰啲 咁樣啊。嗰邊就多留學生，咁我做留學生生意啦。咁就奶茶就做當地人生意。 喂，好醒喎！你自己main 即係主修都係修商業㗎。係 啊。爸爸自己都是做生意，所以其實我都有商業頭腦。咁其實就其實機緣巧合，冇諗過要開嘅。 係係係。咁當然又可以迎來一個聲浪啦，就係、是、因為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譬如喺北美咧飲珍珠奶茶飲到嘔噶嘛。咁但係有一段時間係停咗嘅，即係個熱潮，跟住依家又翻 hit 咁樣，又係台式嘅一啲珍珠奶茶咁樣啦。 咁我都係早幾年做，即係2015年做，嗰陣時就未真係好 hit 嘅。咁但係我 未真係 hit 翻啦。係 啊，咁我翻到嚟香港2017年。咁算乾淨嗰年就哇，周街都係奶茶，我咁多嘅，行一步又有一間咁。 係，你有冇同阿劉威王傾下奶茶？因為對上幾個月，我又請阿威王上咗嚟，又係講珍珠奶茶。喂，佢依家真係珍珠奶茶王國嚟喎，大佬佢越嚟越開，唔知有3间定4间喎。咁當然我就係知道香港地最難嗰樣嘢就係鋪租啦。咁先問一下一個好技巧嘅問題，就係、是、話、我當然知道依家榴蓮咧就一年四季都有得種出嚟嘅，都會收成嘅，都有一個好穩定嘅質量。 其實係一年得兩做嘅啫，即係夏天同埋冬天，即係六七月同埋呢一個十二月一月咁。我哋咧就攞嗰個氮氣去冰存佢嘅，係啦。咁就係去到當做嗰時候咧就有鮮榴蓮食。咁但係如果你過咗即係九月十月啦，咁我就開始就賣嗰啲冰鮮嘅。其實冰鮮就更加好味嘅， 點解咧？ 因為其實咁即係好似貓山王咧，佢係會所有榴蓮都 嗱，貓山王係一個品種嚟噶，唔係一個品牌嚟噶。同我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去確認翻一下先，因為有啲唔食榴蓮嘅，即刻會覺得喂咩係貓山王啊咁樣。即係當然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啦。 貓山王就係有稱係馬來西亞最靚嘅榴蓮啦，咁亦都係彭亨州最出名。咁我係彭亨州種嘅。咁但係嗰隻榴蓮咧，其實即係好多榴蓮都係啦，你一撞咧佢就會發酵噶啦。 係係係。 咁發酵其實都嗌醒佢啦。咁佢就會咩咧？會臭啦。会好大阵味啦，系啦，咁我哋种嘅猫山咧系最靓，即系我哋拣最靓嗰啲 A grade 嗰啲啦。 咁嘅即都好正常嘅。 咁有啲 B C grade 就唔会去做呢个氮气噶啦。咁佢咧系攞条绳吊住佢嘅，喺棵树度，即系佢就系熟嗰阵时。咁佢一跌落嚟咧， 因為佢好似蘋果咁樣熟咗，自己跌落嚟。 係樹上熟啊！呢啲俗稱係嘛？ 咁跌落嚟嘅時候咧，咁就吊住咗，所以佢就唔會砰撞落去，咁就唔會發酵啦。跟住就即刻用人手去拎去攞 氮氣係 負100度咧去冰咗佢。 喂，呢件事咧其實都幾科學喎，或者都幾科技喎，即係 可以擺好耐 嘅。我哋成日喺度係我哋成日喺度諗咧，即係呢啲種榴蓮咧，即係如果我哋僆仔讀書咧喺 econ 個世界，呢啲係first grade 即係一級生產嚟噶嘛，种完啲嘢即系即步即界咁开爱嚟食，但系原来依家咧今次咁有一啲农作物咧都牵涉好多关于科技嘅程序，以至冷藏嘅程序，真系、我有个主持嘅拍档咧，佢话喂依家榴莲一年四季都有得出产，我又有啲唔信，其实系咪真系咧？ 其实就系因为攞呢啲技术去冰存咗，所以我哋嚟到香港即系送佢嚟香港嘅时候， 就一年四季都有食 啦。你俾十二个钟我就即刻解到俾你食，系、就会好新鲜。同埋咧，陣味唔會咁攻鼻反而係又甜又香。 喂，嗱呢個真係嗱，我冇試過嚇，咁我真係要去力 i 嘅鋪頭幫襯下先啦。不過咧，應該要放低好多錢。我知道咧，貓山王係貴嘅，咁我想問咧，最誇張你嘅客人喺你嘅店鋪咧單一消費啊幾多錢啊？試過有客人， 我試過有個內地夫婦去嚟食。两个人食咗三个黑翅， 系 一只 黑翅系咩嚟噶？快啲讲多啲，真唔识，你要讲 一 百啲噶。 其实 hit 嘅，因为 即又唔系猫山王嚟噶， 系啦。咁黑翅因为佢品种比较稀有，咁就都难种嘅，所以个味就最浓。咁佢个代号系 D 二百，马来西亚嘅榴莲咧就得200只嘅啫。咁佢200咧系最尾嗰只，应该最新嘅啫，即系高科技嘢嚟嘅。 系 咁比 较叫做咩名话？ 黑翅 系一个品种嚟嘅，系。OK。 而家即系好多年轻人都中意食嘅，因为呢一排 hit 紧啊。 系。咁你头先话三个黑翅嘅价值系？ 佢一只就700。咁就食咗三隻，兩個係啦，3721嘅，咁食咗2100，咁兩個人食，係啦，好犀利啊！其實真係 好犀利，你鋪頭犀利啲。 唔係，佢兩個食到三個榴蓮，真係犀利。因為我哋開咗三個月咧，就攞咗米芝蓮嘅2019米芝蓮， 出嚟噶， 係啊。 喂，我成日想問咧。 难唔系买噶，好多人都问我系咪买，我买 唔 到。 系啦，人哋有嗰啲特派探员咁样噶嘛。 啊、因为佢其实系年底先至会公布嘅。 系咯系咯。 咁我系9月开张。 系咯。 咁所以得三个月时间。 所以其实都好诧异噶，嗰个。 我都呆咗，因为我嗰阵时都唔知嘅，突然之间咧，我啱啱好喺个 event 完咗，翻铺头，跟住之后咧，好多记者冲咗过嚟，我哋做咩啊？吓冇啊！你哋上咗呢个2019米芝蓮，我嚟访问你噶，你系咪负责人啊？咁样我吓，系啊，我唔知嘅。 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好诧异。第一啦，我真心觉得唔存在买嘅，因为我都有啲朋友做餐饮行业。唔係咁容易買，你好買啊買到？ 喂，真係好多人問我，喂，你確係咪買㗎？ 喂， 幾多錢啊？ 如果真係買啊買到翻嚟神早俾咗錢啦、啊，幾多餐廳幾？因為其實係計數啫嘛，即如果你 run 一盤 business， 如果你話喂買就有嗰個名號或者買就有嗰個殊榮啊，用殊榮嘅話，咁嗰、那個如果用50萬嚟買，咁翻嚟個效益係咪會有100萬先？咁即係咁啫嘛 ，return 啫嘛，其實。即係最後都係生意嚟㗎。 其實反而佢哋話攞咗米芝蓮係嗰啲咩死 killer 嘛 ，killer 係啊， 我唔會嘅。你攞過我點會夠膽咁樣講話曬？你都係嘉賓。 係嗰一刻啲人即係咁同我講嘅，話你驚唔驚加租啊？咁樣通常攞完米芝蓮咧，兩三年就拜拜咁樣。係好驚啊，大佬。 冇事嘅，冇事嘅，系顺风顺水啦。希望你都咁啊，即系咁有黑做一门生意，亦都咁亲手或者亲力亲为去做啦。不如又藉住呢个机会喺大气电波分享下你自己创业入边有啲乜嘢好想同一啲年轻嘅创业者去分享呢？ 其实我觉得咧，自己即系每个人都有梦想嘅，咁同埋实践系好紧要嘅。你唔好未试过就冲啦。其实我觉得，即系乜嘢都要试嘅。我就用人哋嘅资源去试，因为即系我去打工去观察人哋嘅 business idea 点样去结构呢样嘢。咁 你做過啲咩？又係最傳統嘅餐館嗰啲咁樣， 因為我做過奶茶鋪啦、火鍋啦、壽司啦，叉韓燒嘅啫，其實都想做韓燒，不過就未太攻啊，真係唔得。 咁唔得，你啲衫褲全部要抌喎，啲韓燒。 六歲就開始做啊，所以炸鹽酥雞啊、滷水雞翼啊，冚唪唥都識㗎。我做過廚房啊、樓面啊、cashier 啊，咩都做。 好 奶茶， 好嘢喎！ 聽唔錯，我端咁大個鍋，嗰陣時老闆娘都話：喂，不如 Nicole 咁瘦咧，唔好端咁大個，我驚你冧啊，我 OK 啊咁樣，即係嗰啲重慶麻辣火鍋，係即係每一個都睇，我即係覺得有啲做唔耐，我自己唔會去試咯，因為你睇咗人哋已經失敗咗嘅時候，睇人哋嘅。呢一個 business model 係啦，去學咯，去學人哋啲嘢。咁你唔係自己攞錢去試，我跟住哦冇咗100萬，好嘢，又開第二間咁樣。咁你，我覺得你唔只係餐飲業啦，其實而家講緊好多都係科技嘢，即係做 app 啊，上網平台啊。你去睇人哋觀摩下人哋先啦，咁之後自己再去諗人哋有啲咩不足，你去改咯，然之後再創自己嗰條路咯。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好，即係吸收曬啲精華先，其實就比較信自己多啲嘅。咁你冇理由攞嚿錢點樣砸喺人哋身上，哦佢飛機咗你咁就冇啦咁。係 咯， 係啦，即係你自己起碼知道我如果大廚走咗，我都識做所有嘢。係。咁就係我覺得呢個係創業之道，你一定要自己識做咯。我連廁所都洗㗎，其實即係唔係日日啦。咁即係佢哋忙嘅時候，我自己都要做。即係你冇可能將所有嘢都抌俾人哋做，係啊。 加油啊，老闆啊，你好你好叻，大家亦都可以借鏡啦。咁頭先都講啦，即係除咗喺大台見到你，大家有機會或者嗰啲榴蓮愛好者就可以試下你嗰啲包山王同埋黑刺。 係啊，經過尖沙咀都要嚟試下。 好啦 ，thank you。咁啊，預祝你嘅新開嘅店鋪咧就大賣大成功啦！多謝曬你 ，thank you。 城楼必须搭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何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在途无音。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仍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 佢系周柏豪啊，有呢一首作品叫做《让爱高飞》喎、啊，彭爷呢一个作品好似系电视多跟、多功能老婆啊， 系 啊，好似有 Heidi 出现喎、啊，系咪、啊？ 要留意一下， 系啊，要第几集先？ 你知唔系好多咧？你要留心揾我噶嘛？ 唔好咁讲，系咪啊？ 开头啊，开头啊！ 演员都系一个 冇 问题嘅， 到时应该有好多人会有啲图 cap 晒出嚟噶啦吓，好留意住啦，咁就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都是留意电视节目，不过留意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今晚嘅节目嘅，请嚟有罗启新同我哋讲下。早晨，卡 神。早晨，早晨。哎呀， 今晚啊， 即系我觉得咧，而家我哋呢个世界咧，即系好同以前好唔同啊。譬如以前你话，睇议事论事咧，大家就。会想了解一下啊，究竟咧喺议会里边咧啲法例咧点样讨论啊、通过啊，就会知道多啲嘅世界嘢。 哇！如果有真系放烟花啦，啊， 系啊， 通过咗啦， 系啊。咁但系而家咧，真系咧，就已经变咗系一个斗智斗力， 系 啦，斗嘅系武力添，有时啊，即系场所啊。 各个势力人士啊，唔系势力人士，即系各方嘅阵营啊。都会互相都有一啲嘅角力啊， 系啊， 都未得埋门去倾嗰个议案啊、法案啊， 所以都几拗头啊吓。 咁今晚即系有咩睇啊？ 今晚咧八点钟有议事论事咯， 哦， 系啊， 就系睇下佢哋点啦， 睇下我哋议会吓。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咧，啊，咁啊原来系咁啊，咁啊大排档，喂，彭仔你多唔多食大排档啊？以前 细个嘅时候有啊，仲好怀念咧。以前啲大排档咧，如果你买呢个叉烧饭咧，佢系会搵嗰啲嘅嗰啲好似牛油纸咁嘅咧， 哦， 将个饭咧就会。啊，嗰啲叫臘子係咪啊？就叉燒飯咁啊，成個飯咪放喺嗰啲臘子度，然之後跟住就淋啲豉油，跟住 擺落個飯盒嗰度。 然之後冇飯盒噶，我細個年代我俾你 咁 大啊，佢擺落個雞皮紙袋度咯。 係啊 係 啊， 咁就係一個拎走嘅叉燒飯咯。 係， 我記得係冇飯，淨係買叉燒就係咁咯。 哦 ，OK， 叉燒都係。你太細個啦，太年輕啦。 咁而家點解會越嚟越少咧？因為咧就要將啲發牌制度咧，就要大排檔。自然流失啊嘛，咁啊唔少嗰啲冬菇亭咧，买少见少啦咁样。 系，哇，仲会唔会有一啲系比冬菇亭再远古一啲嘅大排档仲存在咧？ 哦、有噶， 即系喺佐敦嗰个后街， 喺大咩中环都有噶。 系啊，嗬，嗰啲真系好怀念啊！ 今晚咧，大家就可以去怀缅过去一番啦吓。咁另外咧，亦都会咧讲下纹身啊，即系点样先可以成为一个纹 身猎人。 tattoo 纹身师啊，而家啲纹身咧唔同噶嘛，你见到咧好多女孩子咧啲脚啊、脚眼位置咧都会纹咗好多图案啊，即系同以前嗰啲咧纹啲观音啊、 青龙白虎啊， 系啊，或者系呢个关公啊，又唔同啊， 系啊，好唔同啊。 你知唔知以前咧嗰啲即系社团人士咧会纹啲咁样嘅？ 系咪辟邪啊？ 有几种 我仲我想问一会唔我估会唔会系一就系辟邪啦，二咧就系、是、如果佢哋真系咁唔好彩，即系好多厮杀噶嘛。 我听第二个个版本、 就会知道，哎呀，嗰只手咪系阿边个噶咯？系咪咁啊？ 唔单止系咁啊，譬如好简单，你想厮杀一个人，你拿住个刀一。怼落，哎呀，阿观音、啊哎，或者系关二哥、啊，咁你可能 哦，即系有啲秘技啊，以为 系啊，咁样啊，即系呢啲都系讲出嚟嘅啫吓，究竟系点样嘅咧，就不得而知啦。 哦、啊，传闻嚟嘅啫，咁但系我哋今晚嘅电视节目就会介绍而家现代最流即系最时兴嘅一啲纹身师傅，究竟佢哋系嘅生活啊，或者佢去学习啊，佢哋嘅技能系点样嘅？ 我而家身处呢一个 office 咧，即系九龙塘呢个咧，佢。试过有两年啊，举办嗰啲国际纹身展啊，系、 哦、 啊，咁下边咧就有得纹之余咧，哇，仲吸引咗一班咧，哇，型到爆炸或者系奇装异服嘅人咧出现啊， 型人 啊，系啦，咁啊好啦，不过最近佢哋都唔好过嚟呢边啊，吓，即系着到黑面蒙蒙咁样啦吓，好啦，咁去到咧九点半嘅时候咧。周遊列車就會去一個地方啦，即係呢個 IQ 題嚟㗎。全世界最細嘅國家係邊度呢？咁你通常會答梵蒂岡㗎嘛，係咪？ 但係呢、這個真實嘅答案 係啦。但係個 IQ 題答案咧就係納米比亞。 哎呀，呢個 納米咁細， 係啊。咁納米比亞咧就係、就是、沙漠多啦。咁但去到沙漠又遇啱鐵路係點樣嘅呢、啊、原來咧嗰啲沙塵暴咧可以係冚曬成條鐵路，即係你唔見咗佢嘅。 嚇！咁點行啊？ 系啊，咁今日咧就要睇下呢个咧，有动物啦，沙尘暴啦嘅 周游列国系嘛？ 周游列车， 哦，周游列车，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表示，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资料会开一个坏先例，影响相当深远，担心日后禁止查册的范围会扩展至公司注册、土地注册、车辆登记等等，令传媒除了无法透过查册查证一屋多姓等中票个案之外，亦都无法查证官员不恰当买卖物业等事件。记协正就上诉庭的裁决和判词索取法律意见。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上诉得席，上诉庭日前颁下临时禁制令，禁止向公众披露选民的姓名和主要地址等资料，直至相关司法复核案审讯完结。触发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寻日就洗黑钱罪刑满出狱，并表示愿意就杀人案到台湾就审同服刑。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本台节目说，如果陈同佳是纯粹基于个人选择自愿到台湾受审并没有问题，但如果香港特区政府介入事件并由特区政府安排他到台湾，就要很小心处理。张达明说，港台两地法律制度不同，特区政府需要考虑如何确保陈同佳到台湾后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审讯。他认为可以考虑修改现行法律条文，容许本港法院审理港人在外地杀人的案件。港铁宣布，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于晚上11点结束，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至于机场快线，下午1点起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将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今日全日暂停。由下午1点起，机场快线香港站实施人流管理安排，所有机场快线乘客需要经过车站地面层指定通道才能够前往月台层搭车。现场会有港铁职员协助乘客，港铁人员会协助机场保安和机管局人员在地面层协助乘客检查是否持有有效机票或登机证等文件，有关安排属自愿性质。欧洲联赛冠军杯两支英超球队利物浦和车路士都在分组赛取胜，卫冕的利物浦作客亨克，凭张伯伦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大胜4-1，同组 E 组拿波利作客3-2击败萨尔斯堡之后领先利物浦排小组第一。车路士作客亚即士1-0小胜，赛后两队 H 组同得6分，亚即士以得失球差排榜首。巴塞罗那 F 组以2-1作客仅胜布拉格斯拉维亚，美斯三分钟为球队建功，成为首名连续15场欧联赛事取得入波的球员，同组国际米兰主场2-0赢多蒙特。 G 组莱比锡2-1反胜新尼特，全取三分之后排小组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27点，升60点，成交金额3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8点，跌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2跌0.8，中国平安94.15升2.5，友邦保险74.9升2毫，向中国际新上市报1.23，安踏体育70.15升7毫，美团点评89.5升5毫。李宁25.4升2毫，新奥能源86.85跌6毫，中国建筑国际系报7.建设银行6.31系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5，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32点，升107点。港金现价报13,9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28美元，卖出1,49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仍然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就比较挤塞噶，龙尾咧就排到去井栏树啊，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就好咗好多啦，咁只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井栏树啦，咁而龙翔道去荃湾咁就只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彩虹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着科技大学一段就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着正直之中学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Michi，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阿一咧就会系一支硬骨骨嘅波板糖，因为佢好直不甩。同埋佢好有个性。 Hello， 我系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丽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咧就交俾小白咧， 好啊， 期待喎、小白嘅介绍， 又系食嘅， 食啊， 又系日本， 又系啊， 哇，好彩咧，日本嘢咧，日本料理就有好多嘢食啫， 系啊，真系好多嘢食， 佢多到咩？介绍嗰、那个、即系 咩天妇罗系嘛， 嗰、那个都好食、 哦，系啊， 但我想回应好快一句， 菜心天妇罗你想 讲 ，tempura 咧，我真系喺个日本当地。咧的懷石料理咧、當中有嗰個天婦羅，我真的食過，不是菜心，但係菜喎， 係菜， 即係你會覺得唔係， 即 係 有葉嗰啲， 係 咪？ 係啊，即係一條條嘅菜，我食過喎。 係，即係嗱，嗰、那個咧，Heidi 都講得啱。 是真的有的、但如果你拿一个即很 low 的香港的菜心去天婦羅呢、那個、感觉就有点怪怪的， 他想 fusion 啫，不过就又未必那么成功， 日本要温室菜就好一点，是不 是？是啊，而且即天婦羅要整得好、其实个技巧就是那个粉、你不可以令到它吃下去的时候一咬咬下去它应该脆，然后吃到那个肉 馅的味道，其实那些是炸浆， 是啊，那你就全部都是那些粉成口都是、 好啦，那今天你想跟我们分享的享乐时代是啲咩？ 今日咧 食物啊， 今日讲咧就系鳗鱼。 哦，鳗鱼 啊，鳗鱼，大家中唔中意食鳗鱼饭啊？ 我中意嘅， 几 好几好。 因为就算唔系日式咧，我叫唐 黄鳝系咪嗰啲啊？ 即系我都中意食鳝嘅，系啊，阿爷中意食咧，就所以跟佢食咧就。都細細個都識食鱔 嘅，不過咧，依家香港好少好食嘅黃鱔飯、真係少咗好多、 到冬天煲仔菜嘅時候可能有咯， 係啦係啦。 我就係一般嘅，因為我食開咧，如果你除一般嗰啲鰻魚嗰啲汁太甜，我就唔係太中意。但日本本地我都因為有啲汁冇咁甜，就中意過嘅。 係啊，通常都遇到一個問題就係、男仔咧就中意食鰻魚飯多過女仔中意食嘅， 因為有飯嘛。 係啦， 係我會揀飯嘅。 我唔覺啊，呢個 我唔覺喎，有啲女仔可能都中意食。 我咧就会特别中意嗰啲咧，系个饭系可以任添嘅。有一啲日本餐厅佢个饭系可以任添， 任添嘅。咁嗰啲通常都系食炸猪扒嘅铺头就有得任添，嗰啲会多啲。 冇料追加， 系啊，我又冇料追加。好啦，咁今日呢一个嘅鳗鱼饭咧，咁啊其实日本有好多，教大家拣啊。日本嘅鳗鱼饭边一间好食咧、可以自己咧去到做选择嘅。咁唔系话特登介绍一间啊吓。好啦，咁鳗鱼饭通常咧日本会遇到几种唔同款式嘅鳗鱼饭店铺嘅，有啲咧就系所谓嘅传统铺头啊，又或者汉字就写成老铺咁样嘅，即系好古旧嘅一种嘅铺头啦。好啦，老铺通常咧佢哋有一种卖点系咩咧？就系、叫做有啲秘製醬汁啊，咁佢哋嗰啲秘製醬汁咧，就好似香港有啲地方專係賣乳鴿嘅，佢哋都話佢哋自己嗰啲秘製料咁樣就唔知幾十年 牛腩嗰煲啊， 係啦， 嗰煲牛腩嗰啲腩汁啊， 冇錯啦情形就係一樣啦，咁日本嘅鰻魚咧都係一樣嘅，咁鰻魚佢哋通常啲老鋪贏咧就贏咗佢哋有一個秘方，可能講緊有啲係明治啊，由嗰陣時 明治時期嘅一啲醬汁搞到依家 江户嗰啲年代。 我就想到糖， 唔系嗰啲牌子、 即如果话俾你听， 你下一下嘅睇，我头先讲 个牛腩汁咧，系清末年代熬到依家咁样，大佬 系啦，即系类似咁样， 清末噶啦，好易嘅时候咧，整嘅 先好啦。 有啲枇杷膏都话自己系明朝留翻落嚟噶啦， 嗰个秘方即系嗰个配方留到落嚟啫， 唔系 嗰嚿， 唔系嗰嚿， 系就惊惊 嘅 啫。 咁个配方留到落嚟，你都觉得哇，想试一试啊？ 呢啲 真 系万年油啊，万年汁啊，真系煮足一万年。 咁佢哋就淨係配方啫，就唔係嗰嚿嘢就繼續煮落去嘅、 即係佢有個 formula 冇錯啦，有個 formula 就繼續留翻落嚟嘅。咁佢哋而家嗰啲鋪頭咧，就可能已經係講緊六代啊、七代啊，即係講緊阿爺個阿爺就流傳落嚟嘅鋪頭。咁啊，經過可能裝修啊，經過地震啊、重建啊，但個配方依然喺度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嗰一班嘅老闆咧，譬如叫六代目啊、七代目咧，就仍然咧係緊守住佢哋鰻魚嘅事業。好啦，咁啊飯當然咧用翻日本嘅米飯啦。咁佢哋嗰啲好多唔同款式嘅叫做有祖傳秘方嘅鰻魚店咧。我哋通常咧就一定要去攞籌嘅，系啦，朝頭早可能十一點或者喺網上邊做咗個 booking 先，咁佢下晝嗰轉咧，佢真係話俾你聽，佢今日例如我係賣一百個嘅鰻魚飯， 佢賣曬真 係 賣曬， 佢賣曬佢真係你做生意就係咁噶啦，你 其實 冇用嘅，你排隊都 企業啦，即係傳到去第六代啦，又可以限量做一百盒就一百盒啦，一百零一盒多一個都唔做啦。其實好幸福， 係好幸福嘅， 好幸福， 即係有呢一種任性哦。 係 啊，有錢都唔賺啊。 咁我又話喎，佢哋又未必任性喎，因為佢哋真係賺唔到你啲錢啫。 嗯，個性 同埋日本人佢係好追求個出品嘅質素噶嘛，佢不能因為你好多人食而佢係做得唔好，唔係一百個 percent 而俾你食。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第一樣嘢我哋就要注意咧，可能要揾一啲叫做老鋪啦。第二點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由我哋可以喺網上邊寫，即係見佢寫到明咧，就係用一啲叫做日本鰻魚。 因為日本好多唔同料理店嘅鰻魚咧，佢哋用唔同國家嘅鰻魚都有嘅、哦，因為鰻魚嘅品種有好多噶。 點睇啊？佢寫漢字， 佢會寫住日本鰻咁樣噶。 哦，日本鰻 係啊，佢寫日本鰻就真係日本鰻嘅，係咪先？咁佢有啲咧就 我唔知咪，因為未試過。 佢冇寫咧，冇特登標榜咧，咁佢就可能會係用譬如 有機會係第啲 台灣啦、或者係內地嘅鰻魚嘅，因為內地都有好多鰻魚咧就賣去日本嘅，即係俾佢哋做翻鰻魚飯嘅。 哦， 係啦，咁所以大家去食嘅時候就呢樣嘢可以留意住啦、好啦，咁日本嘅鰻魚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同叫做喺日本國家嚟講叫入口嘅鰻魚有咩分別咧？通常食落去嘅口感咧，係有啲分別嘅， 係肥美啲， 肥美啲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少咗嗰種咧由雪藏再燒翻出嚟嗰種嘅感覺、哦，因為通常嗱、如果你係 嗰種感覺係點㗎？ 如果咧好簡單嘅啫，如果你係成條鰻魚新鮮就運到去鋪頭，然後師傅就劏魚啦，劏魚之後咧，然後就清理嗰條鰻魚，跟住就再攞嗰啲叫做叉咧去拮住佢，就真係慢慢落自己嘅鼻汁去到由一條鰻魚，即係我哋嘅鰻啊，去到燒到變成我哋而家見到嗰啲叫做燒鰻魚咁嘅樣嘅時候咧，嗰啲咧食落去嘅時候，成條鰻魚咧都係彈牙嘅。 弹 牙嘅，而且仲系好香呢、這个烧鳗鱼嗰种嘅香气喺度。好啦，如果你系叫做入口嘅、或者本身已经喺工厂嗰度劏咗，先至再运过去个铺头嗰度烧嘅， 急冻过咁样， 急冻过嘅。咁就算个师傅咧个技术烧得好好咧，佢可能出边咧会烧到个皮。脆，咁呢个系师傅嗰个功力嚟嘅、因为佢烧到皮真系好脆。 唔通啲肉会霉霉地？ 冇错啦，入边啲肉咧，唔可以话 你系鳗鱼达人， 真系 佢食好多好嘢啊，佢好容易 糊下噶咋， 佢唔会话霉晒，但系佢就少咗嗰种咧弹牙嘅口感。咁同埋佢啲酱汁咧，好多时有阵时会喺工厂嗰度已经染定啊嘛， 太浓味啊， 就好似Heidi 头先所讲，因为会太过浓同埋太甜，开头讲太甜，因为佢用可能用多咗。糖分咧，咁咧糖可能 索咗入去， 甜同埋烧，即系一个好微妙嘅关系嚟嘅。因为你有糖，你先可以烧嘅时候， 焦焦地啊， 令到佢嗰个温度可以提高嘛。 因为我想讲咧，就嗱，譬如我食开嗰啲太过汁、太过甜、太过肠咧，我真系唔中意啦。但系唯一一间我食过，我谂就系你头先讲老铺，我系喺札幌市食过嗰间咧，你系唔觉得个鳗鱼饭特别会有好大好大劈嘅汁噶、其实随住个鳗鱼嘅肉咧，就会有啲肉汁流出嚟，而唔系一大劈汁系喺侧边啊，或者已经染咗啲饭。饭嗰度咯， 系啦。 喂，不过咧，我讲到鳗鱼咧，我题外话少少打一个岔。你哋有冇试过食鳗鱼咧啃个骨啊？ 我冇 有试过，但系唔严重。 有食到嗰啲骨仔，但系佢可以食 埋噶嘛？但系我由细到大咧，啲屋企人都教我话鳗鱼冇骨噶。 其实我话咧，我哋要拣咧，小白喺个即系，尤其是啲老店咧，佢会俾你拣埋你食鳗鱼嘅边一 part 嘅， 系啊系啊， 腩 啊， 鳗鱼尾啦， 系啊， 或者有啲系细粒啲，切咗碎咗。其实我发觉嗰 part 系好影响你食得多唔多骨噶，就系食边一部位嘅鳗鱼。 咦，睇嚟你哋都系好指导者哦。嗱，呢个啊讲紧。部分啦，頭先彭爺咧又話燒出嚟點點樣啦咁樣。 不過如果講話鰻魚多唔多骨嗰樣嘢咧，其實就如果喺中式嚟到煮嗰條魚咧。即係鰻啦，咁鰻本身就係多骨嘅，係鰻係多骨，咁所以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教定係食嘅時候要點樣小心，慢慢食，去攆翻啲骨出嚟嘅，佢好多骨嘅絲嘅，一條條絲嗰啲骨嘅，咁但係就我知道，以我所知，好似如果係處理鰻魚，即係日式咁樣煮咧，係啦，佢哋會有啲刀法咧，係令到嗰、那個。鰻魚嘅骨咧係碎咗咁樣嘅， 起骨啊嘛，即係譬如我以前做湯魚嘅時候，譬如湯 做過湯魚嘅咩？ 我做過湯魚， 賣完白 係啦。咁嗰陣時湯呢啲譬如張紅魚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唔同中國人嗰種湯法咧，我哋就係用一種片魚啊，即係我哋撳住條魚，成條魚就打橫瞓咗喺個砧板上邊啊。我哋係由個尾嗰度咧就片一塊好大塊嘅肉，就片到佢近腮位嗰度就起肉咁樣嘅。咁用呢啲方法，所以咧，大家嗰个刀法咧系不一样。 咁佢内脏系 唔處理定係點啊？ 咪內臟，我哋片咗個肉出嚟，其實內臟我哋唔會喐到佢噶嘛，係唔要嘅，唔要嘅。 哦，咁啊真係同我哋就算香港喺街市都大家見到噶啦， 湯 魚係點噶啦？ 咁湯， 即係一刀就喺個腮嗰度落，然之後跟住就挖咗裏邊嗰啲嘢出嚟噶啦。 步驟都不一樣嘅，咁處理唔同魚咧又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啊有機會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嚇。 啊好啊，你翻翻去街市做啊，不如 唔該曬，唔同喎，但係香港街市 料理 我唔識湯喎，香港啲街市啲魚係啊。 好啊，唔該曬，小白。 Soda, can I come over? Just let me in. I wanna go where the nights are blinding, the sun keeps shining. If I could, I know where I'd be. In a little town in Italy. Close your eyes, come away with me. Tomorrow we'll be.So why don't we go dancing in San Remo? We can be there in a couple of hours to the place with the yellow flowers. Somewhere only we know, sunset in San Remo. To feel like this is one in a million. This suspended moment, can we seal it with a tender kiss? 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陈鹏爷，早晨 ，Hi 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要我哋嘅听众等咗耐，等得耐咗，系 等耐咗十秒啦。佢阿飞，阿飞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 Hello， 我同大家讲打招呼先。 好， 有彭爷爷啦，祖伯啦，阿 O 啦，同埋 Heidi。 好乖啊你，阿飞。 我惊我漏咗。 冇啊冇啊，非常好。 多谢你啊。 喂，今日咧恭喜晒，系你同先生咧相识22周年，系咪啊？ 系啊 系啊。喂，呢个系结婚周年几？唔系结婚周年几年？ 相识就22周年，咁其实过多3日啦，27号就系我哋结婚周年十二周年， 哇！即系识咗10年先结婚噶噃， 系啊，拍咗10年拖先结婚。其实中间仲差咗样嘢， 系点啊？ 就系10月26号就小朋友8岁生日， 哇！啲重要日子全部都系10月，而你好清醒嗱，好多人咧结咗婚就哎呀，边度记得几时识啊？但系你系样样嘅日子都记得晒噶， 净系你记得定系先生记得啊？ 其实我都好务实嘅，其实我系一个几有记性嘅人，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年年嘅结婚相识周年，我系将日子调转嘅， 好知。 所以当时我试过摆乌龙嘅，我试过系23号啦，10月23号走去买个蛋糕啦，仲要写住几多周年啦。跟住我老公嗰晚食蛋糕傻，咦？佢又冇得即刻拆穿我， 指正你。 跟住过咗一阵啊。其实你知唔知我哋24号？跟住我话系咩？但系其实我哋嗰时已经系结咗婚，即系7年啦，拍咗拖10年，即系17年，我都仲系记错嘅。 你话因为23号，我当时心情已经酝酿将会喺24号识到你。 系啦，我就系咁样同佢讲。所以佢都成日都话，所以我今其实我每年都会大概个日子，我就话，其实我哋24号谂唔谂住庆祝啊？ 喂，你系点识噶？其实 点识啊？其实系我读预科嘅时候，有个同学咧，佢本身唔系我本校生嚟嘅，佢系另外一间学校转嚟。咁佢跟住嗰年嘅 Christmas party 嘅时候，佢就同埋啲旧同学一齐玩，咁我又 join 埋一齐，咁就识咗我先生咯，系啦。 咁 呢就系即系好有深刻印象，先至令你大家都咁记得嗰一日，你系识咗呢一个特别嘅人咯。 靓仔， 都唔系靓仔嘅佢。主要其实是因为我的性格就比较外向的。我是几留意一些内向的人，如果他出来玩的时候或者就是 gathering 的时候他又不出声啦。 你会是聊他讲嘢啊，特别 是。是我是那种人来的，我是那种很喜欢。 好热情的你 是。你越是不出声呢，我是要去 聊你。聊你听解。 是不是到这个关系都是这样的，你老公都是不出声，你成日烦。 是啊。我记得第一次上奶奶家的时候，都还是身份上女朋友的时候，那时拍了半年拖，跟住我奶奶第一句问我就是，私底下问我就是，其实你同我仔点倾噶？点倾偈？ 跟住 我 其实嗰一刻 咧，好 odd 嘅，点解会咁问咧？跟住我就话：，第一点倾偈咪正常啦。跟住我奶奶话：，我个仔咧一日喺屋企都唔会有10句说话噶。 哦，即系你就系将冰山劈开嗰个啦， 融化佢啊！ 系啊，妥女啊，系啊，妥女。 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都有一首歌咧，即系预咗俾你嘅点唱嘅。咁啊，有冇啲咩说话想讲咧？ 融化佢啦，又讲下 咧。都唔好净系佢啦。仲有小朋友嘅，因为今晚卡住咗喺度，咁啊祝我哋咁啱三个都系天蝎座啦，三只蝎子都系啊，永远都幸福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 咁你哋都系大家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继续爱佢啊。 系，拣咗呢一首嘅歌曲嘅歌名好有意思啦， 系 爱你啊。 好，多谢晒。 世界末日到了吗？问我终结会如何？海天一色似赤火，烈焰中只得你我，最美丽亦最赤裸，两颗心最后消磨，好比火花满天飞波。爱无限你，无限你，无限我，再凝聚似天际的银河，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愿意莫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得你附和，像这宇宙邂逅，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为什么想得那么 心中可某天冲破。爱无限次，无限次，无限错，你才是我想要的符号。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愿然望爱你。 啊，呢两个字最紧要吓。他哋两公婆互相之间就系互相爱大家。 系、啊、虽然时间唔系好够，但系好听到佢哋两公婆嗰份甜蜜、 我哋啊，明天先再见啦噃，拜拜。